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表示，目前全球的新冠疫情形势严峻，国家必须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完善口岸城市防控措施，建立多点触发的监测预警机制，守好外防输入第一道防线。警方继续调查一宗涉及虚拟货币交易的绑架案，拘捕多6人，至今一共有13人被捕。警方昨日在九龙和新界多处地方拘捕5男1女，年龄介乎25至40岁，他们涉嫌绑架和串谋绑架。其中一名31岁被捕男子被落案控告一项串谋绑架罪，案件今日稍后提堂。案发在本月6日，一名39岁男子同人相约在九龙湾交收虚拟货币期间，怀疑被人绑架并以武器袭击，疑犯曾经要求事主家属交出3000万元赎金，家属报警，事主其后逃走，警方协助拯救。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显著转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6,087点，下跌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682点，下跌0.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日元114.13，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2，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77美元，卖出1,86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自信。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6:09，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5%啊，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咁啊，晨光第一线喺朝早啦，咁啊，梗系会陪住你噶啦。今日咧就嚟到2021年11月16日，咁啊，今天啊星期二嘅早上嚟嘅，咁啊，希望咧咁啊，你啊继续努力啦吓，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最好咧就系多啲互相鼓励，咁啊，见到身边嘅人啊，讲句早晨咁啊，展现一个咧温文嘅微笑，咁啊大家都会有努力有干劲落去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生活好多时都会俾到一啲甜甜蜜蜜嘅感觉我哋，于是乎我哋就可以浸淫喺呢个蜜糖之中。当生活有阵时俾到考验我哋，我哋就要披甲上阵。唔知道有冇听过呢句说话咧？所谓嘅人生啊，其实好多时咧，我哋都系需要面对住好多唔同嘅困境，迎难而上。咁但系过后总系可以得到甜美嘅回报。每个人嘅经历都不一样，可能你有嘅啊，我冇、啊，但我有嘅你又冇、啊。所以人呢其实就唔需要太过羡慕人哋。每个人所需耗所用嘅时光用嘅岁月都係用喺不一样嘅方面唔同嘅范畴入面。所以我哋嘅经历成长亦都会不一样。最紧要记住一样嘢，工作呢千祈唔好拖。如果你想成功嘅，每日都要准时完成自己计划入面嘅。完成内容之后，其实你就发觉同你嘅计划差唔多，目标就会越嚟越近。如果明日复明日嘅话，咁就会越嚟越多嘅明日，你嘅人生就会浪费咗好多嘅时间。因为一个人越系知道时间嘅价值嘅话，佢就会越感觉得到痛失时间嘅痛苦。抛弃时间、放弃时间、不懂得珍惜时间嘅人，佢哋亦都好难可以咧就系成功。今日嘅你会唔会明白，其实时间真系唔等人呢？既然我哋能够喺呢个世界上只系活一次嘅，我哋应该好好地珍惜我哋嘅光阴同生命，每一日都要过得充实，过得有价值，咁样嘅人生，咁样嘅时间就唔会虚耗啦。 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虚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留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 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 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这个早上有崔杰彤陪着你，晨光 Coffee Time。 我很喜欢吃甜品，甜品的种类也都有很多，而其中一种我又爱又恨的呢，就是马卡龙了。对我的口味来说，马卡龙通常都是太过甜的，我自己吃都是一粒起两粒子，但是无论它几咁甜都好，总是觉得这个甜品弥漫着一种很浪漫很少女的感觉。其实不少人都喜欢吃马卡龙的，你看到店铺开到成行成市就知道了，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呢？法式小圆饼马卡龙历史很久远的了，真实的起源都众说纷纭。据讲，马卡龙最早出现在意大利的修道院，又称为修女的马卡龙。直到1533年，佛罗伦斯公国公主凯撒琳德麦地奇和法兰西王国国王亨利二世结婚之后，公主的随从、仆人和厨师就陪嫁去到法国，将意大利的饮食文化和食谱一起都带到去法国。最初的马卡龙是没有馅的，只是以杏仁粉、蛋白和糖混合制成的单片饼干，口感就厚实一点，外表也都很平凡，和燕麦饼干相似，并不是好像我们今天见到那些那么精致的。去到1952年，来自巴黎的糕点师傅改良了马卡龙，用两片饼干夹内馅的马卡龙就好像三文治咁，将奶油、果酱等等的馅料夹在两个蛋白杏仁饼中间，透过湿度和温度的控制，调和出外壳酥脆、内馅柔软的丰富口感。新式马卡龙亦即是我们今天见到的一种，终于诞生啦。讲到这里，是不是你都想吃回一粒呢？ 爱是那么高级的一种概念，爱 来时又照跟爸妈放学，经过的食店，爱是满屋法国做甜点，爱早心软，奢侈到无法独占，爱是引出魔鬼的一种自恋，爱是带点辛酸的正餐，其后的美点，爱是那种最诱惑忌廉，入口即化，不可以重播盛宴，可爱的常过还会去，不要摆全个心。 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每朝六点你在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的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出面二十一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5%，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26度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啦，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咧亦都会显著较凉噶咯，可能有些人都会觉得喂而家都凉凉地噶啦，咁啊下个星期嘅气温咧即系又会再跌多几度啦吓，到时咧又要再提下你。穿多件衫啦！时间嚟到朝早啊，6:23啦。咁啊，朝头早啊，睇下有啲咩生活上嘅便捷可以令到我哋咧就更加好先啊！想生活得好咧，其实可以喺起居饮食嗰度咧就做得到嘅。如果想喺为自己嘅环保啊，为我哋地球环保都出翻一分力嘅时候咧，咁啊喺食方面，其实我哋都有啲嘢要注意嘅。 啊，首先啦、啊，你可以话最老土嘅，咁就食得晒先至好煮，又食得晒先至好嗌啊！悭钱又唔浪费咧，先至系一个好嘅品德嚟嘅。其实亦都有好多咧，就节能减费嘅低碳生活模式。头先所提到嘅咧，叫做食得晒先至好煮咧，都系一种咧就低碳嘅模式嚟噶。如果你咧就过度消耗能源，去到咧就系烹调一啲你本身都冇谂住食得晒嘅食物嘅时候啦，其实亦都系一种浪费嚟噶。嗱，我哋可以充分咁样利用烤炉同埋焗炉。而且咧，咁啊，坊间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蒸煮办法啦，可以同一时间烹调多过一个嘅餸菜。同样地啊，充分利用电饭煲煮饭嘅时候，一齐咧就蒸煮埋其他菜肴嘅话咧，其实一样系悭到电噶。嗱，烹调嘅时候，如果你能够将嗰个锅啊，同埋个煲咧冚埋个盖，保存翻个热力，控制翻个火候咧，其实电力亦都系可以悭咗噶。避免将你的雪柜放置在这个阳光直晒的地方，烤炉或者其他发热的物体旁边的话，亦都有助雪柜是可以悭电的。更加就不要将热或者未冚好的食物放入这个雪柜里面，因为它们会突然之间额外需要更加强的电力去保持冷冻的功能。如果你是将长期而家都难噶啦，即系喺呢个外地公干嘅时候啦，就一定要清理晒呢个雪柜入边嘅食物，最好咧就执干净佢，同埋掹埋个电掣，咁啊更加好啦。其实食蔬菜除咗对健康好之外啦，喺整个嘅蔬菜生产过程入边，佢哋亦都咧就系比肉类需要较少份嘅水，同埋谷物同埋饲料，咁所以咧原来食菜都系一种低碳嘅生活嚟噶。出去食饭嘅时候要低碳都好简单嘅啫，食唔晒咧就唔好嘥啦，咁啊善用剩余嘅食物。当你外出食饭嘅时间，咁啊千祈就唔好谂住食剩嘅由得佢啦，不妨啊将食剩嘅食物咧就带走，留翻下一餐咧去到食用，减少厨余之外，亦都可以悭金钱，可以话一举两得噶。仲有啊，喺你落单叫外卖之前啦，先谂一谂自己食唔食得晒呢啲嘅食物，咁啊避免咧就过度点菜。最好啊，咁啊梗系自备容器，可以减少埋呢啲废物嘅生产啦。生活上面有好多嘅细节都可以令到我哋减碳啊，做到咧就系零排放嘅。咁啊，大家都要一齐努力向住呢个目标进发啦。 晨光大学， 所以咧喺我哋生活入边。减碳努力啦，大学嘅味道啦，听住呢首歌曲先。出边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噶。 神制造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愤？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反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早上嘅六点半钟，听听新闻简报，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欧盟同意进一步制裁白俄罗斯，各成员国外长开会讨论约4000名难民冒住严寒天气滞留在白俄罗斯接壤波兰边境森林地区的危机。欧盟指责白俄罗斯将难民推向欧盟，以报复欧盟之前的制裁措施，认为需要向白俄罗斯进一步施压。德国外长马斯批评利用难民作为工具向欧盟施压的不人道操作，在过去几日情况变得更坏。欧盟方面会针对参与人口贩运的个人加强制裁。加拿大西部落暴雨引发山泥倾泻，当局要协助近百名被困高速公路的人脱险。卑斯省的亚格西的暴雨引发泥石流，附近的七号高速公路被堵塞，大约50架车连同车上近百人被困，救援人员要协助他们脱离困境。消防表示一批被困人员已经获救，但救援队未掌握到山泥倾泻和泥石流覆盖范围等情况。救援人员就说大雨令到地面松软，水电线路亦都遭受破坏，救援工作难以顺利开展。当局会先派直升机勘察环境，再派人进入灾区，否则救援队亦会陷入危险。美国现时在任时间最长的国会参议员宣布不会寻求连任。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莱希发表声明，宣布明年将不会寻求新一届任期，又说是时候交棒给下一位佛蒙特州人。现年81岁的莱希在1974年当选参议员，目前担任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却曾经主持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聆讯。报道指莱希决定退休，意味民主党需要在明年中期选举积极捍卫莱希的议席，以保住目前在参议院的些微多数优势。警方在红磡截查一架私家车，检获市值约16万元的怀疑冰毒，拘捕一名男子。初步调查显示，有关毒品供应给西九龙区内的娱乐场所。警方根据线报和调查后，昨晚采取行动，被拘捕的男子25岁，驾驶涉事车辆，他涉嫌贩毒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显著转凉。而家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 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人生可发生失 意跟欢欣。书店店员小孟嚟到屋企揾乔四美，话已经怀有戚成刚嘅骨肉，希望四美可以让爱，成全佢同戚成刚。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八三零 Facebook 专页。 李丽蕊啊，以前做清晨快活人的时候咧，自己咧喺出边仲有其他工作噶噃，录唱片啦、啊，拍电影，又要做电视，身兼数职，有时拍完通宵戏咧，要直接翻去电台做朝早节目嘅。依家二台 DJ 当中都有一个好得饭数嘅，佢就系晨光第一线嘅阿欧啦。 多谢你啊 ，Sarah， 真系唔敢当，我点同你比啊？你系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嚟噶嘛？我要向你学习就真。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嘅时间咧，咁啊21度嘅气温啦，咁啊各位听众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朝头早咧。白元浩打电话俾芭比先，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你今次仲唔应该判断唔到我到底把声系瞓醒未啦？ 点解呢？你把声啊，即系 蒙晒， 系啦啊，好似有少少蒙蒙地，你应该系仲喺床上面系嘛？要翻工噶啦。 系啊，我都话你会估错噶啦，我已经系一个距离你好近嘅地方噶啦。 系。 是啊，不过呢即是大家都要攞我以我为鉴，我有一个反面的教材，其实我病了几天了。咁、 啊、 但是呢因为点讲呢，即是把声我每一次都是衰把声，我唔知点解。咁、啊、今日已经好大进步，因为我琴日完全讲唔到嘢。 直 情係即係沙哑到一个地步，我相信係我连我啲屋企人咁近我距离都听唔到我讲乜嘢。咁、 啊、 所以冇办法啦，都係要好好保重身体啦。 哇，你做嗰啲咩嚟呀，点解把声咁样嘅，等我哋引以为鉴嘛。 好啊，咪我女传染咗我。 係啦。 冇办法。小朋友係咁嘅，通常啲季节性呢，即係佢嗰台佢嗰班啲同学呢，佢嗰张台嗰啲人病啦。跟、 嗯、 住通常佢都会无一幸免啦，然之后就会轮到啲家长病，即係个女好返通常就当阿妈病㗎啦。 系啊，所以学校咧嗰、那个叫做把关啊，真系好紧要啊！因为佢除咗系帮啲学生嘅健康着想之外，仲系帮家长同埋帮整个社会着想啊！ 系啊，其实你我真想话咧，我冇听过有一个人咧系个小朋友病完咧，个爹哋妈咪系会唔病嘅咯。因为其实你照顾佢嘅期间咧，系必定会咧同佢有接触噶嘛。其实我已经喺屋企戴晒口罩，但我谂真系冇办法，譬如瞓觉嗰一下啦，或者譬如即系同佢食饭啊咁样咧，即系嗰短短少少除口罩嘅时间咧，都系病硬咯。 哦，可能瞓觉都要戴住口罩啦，嚟紧。 我自己瞓觉我有戴住口罩咯。 哇，咁犀利！ 我再过度传染翻俾其他人咯。即系大人我就会真系喺屋企戴足，我连瞓觉都笠住个口罩。 哇！ 但系小朋友就冇办法啦，真系。 嗯，系嘅，小朋友瞓唔着，一阵仲麻烦。 是啊，所以都是要保重身体啦，攞我呢个反面教材引以为教。 好、 不过我想讲呢，今朝早呢无论你是即是咩状态都好啦，个个都会食早餐嘅。咁而你嗰份早餐呢，即是大家就真的要好好咁样呢去比较一下到底食啲咩好啦。我自己呢是一个劲唔鍾意食面包嘅人嚟嘅。但是呢我都话啦，正如我呢排我譬如想减肥呢，我就会成日计卡路里啦。咁我想去睇下啲面包嗰啲卡路里劲唔劲。即係一睇其实唔使话真係查阅都知道一定係好劲啦，啲淀粉质同埋卡路里。 嗯。 啲成嚿面粉咁样食喎，係咪先。咁、 嗯、 但係呢其实除咗话係脂肪啊、糖分啊、热量等等呢， 咁其實咧，可能有啲麵包咧，更加係會暗藏咗啲危機喺度嘅。嗱、 哦， 我舉一個好現實嘅例子俾你聽啦。我屋企咧有幾個長輩，即係都係男士啦，六十零歲啦，都係好中意食麵包嘅。咁但係咧，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是、因為糖尿病嘅關係咧，就戒咗唔食麵包同埋唔飲奶茶。 嗯， 三個月。就已經可以將啲血糖同血脂咧，同埋成個身形咧，都可以哇完全改善曬啦。 哇！ 咁所以咧，係啊，我一睇呢個例子，我就覺得哇勁喎、哦！即係淨係食少一樣嘢，或者改咗自己嘅飲食習慣咧，經已係可以令到個磅數或者健康咧穩定翻落嚟啦。咁、 嗯、 所以咧，都真係不得不令大家都要去留意一下，到底你會唔會係食緊一啲咧危機好高嘅麵包咧？ 嗯， 小白，我問你啊，你自己心目中覺得即係？头三位嘅是打款啦，我估你应该都估得到嘅，会系啲乜嘢高脂肪、高热量嘅面包？你谂得出嘅？ 嗰啲方包啊，即系白面包。 啊，你竟然谂白面包啊？你唔觉得有啲嘢仲邪恶啲咩？应该，即系佢本身应该唔系净系淀粉质咁简单啦。譬如白面包，你都系高糖都一定系啦。 系啊。 嗱，有几个面包咧？我自己心目中咧就 即系牛角包嗰啲啊。 诶、你真系非常聪明啦，牛角包咧。熱量同脂肪是排榜首的。 哇，牛角包其实食咗呢好唔抵㗎。 点 解我从来都唔觉得食牛角包会饱。但係呢佢嗰个熱量啊嗰啲呢又哇若學你话真係冠军㗎喎。咁我食咗咪好唔抵。 係呀，尤其是呢如果佢仲有一层酥皮呢，哇咁你就真係即係食食埋埋都唔觉啊。同埋有时有啲牛油搽咗喺里面呢。咁、佢就好劲啦，呢个排榜首。其次咧，僅次於呢個牛角包咧，就係、是、雞尾包啦。你諗下，雞尾包又有牛油，有椰絲喺裡面喎、 啊， 咁都係嚴重超曬標啦嚇。咁第三位咧，大家都應該都估到啦，就係、是、菠蘿包啦、 嗯。 菠蘿包啫，唔係菠蘿油喎。如果加埋同牛油，就重大件事。 嗯、 但係呢個真係非常之多人中意食嘅麵包啦。尤其是咧，其實呢幾樣嘢咧、如果你出去食一啲早餐店嘅早餐啊。或者是一些茶餐廳的早餐呢，其實真的很熱門的雞尾包和菠蘿包，我譬如朝朝早走過呢，我都見到一些人是出爐就是出這兩個包的。 是啊，一些人喜歡它熱辣辣的嘛，還有覺得早上吃完呢、會精神一 點。嗯，所以就即大家就會覺得是這樣咯。好了，第四位呢，我就都識得有幾個人是很喜歡吃的，但是呢那些人就以為這個麵包的熱量是不高，實質原來呢是超乎你的想象，就是提子包啦。 哦、 提子包即是其實就咁一個麵包，然之後加啲提子乾咁樣喎。 係啊。 嗱，我知道有啲麵包店呢就係、是、將提子包嘅做法呢就改為咗係提子麥包或者燕麥包，即係唔係白麵包㗎啦。咁、好似感覺上就會好少少，即係總好過再加埋白麵包啦咁、 嗯。 但係呢其實佢個熱量同埋脂肪含量呢都係相當之高㗎，排第四位。 嗯。 咁第五位呢我話大件事啦，因為我好鍾意食呢個包嘅。我呢就一心以为呢一、這个包呢应该个热量会低啲啦，因为啲人呢减肥餐单呢都系食吞拿鱼㗎嘛，盐水浸吞拿鱼㗎嘛。咁、原来呢吞拿鱼包呢嗰、那个热量同脂肪量呢系排第五㗎喎、竟然。 哇。 对呀、所以即大家唔好淨係諗住分开，好似我咁样諗，即係吞拿鱼应该系低卡路里嘅，咁所以加埋个包应该都 ok， 但原来撞埋一齐系唔止嘅。因为再加埋嗰个烘焗嘅过程呢，其实里面出咗个油分呢同埋嗰个脂肪呢系其实比我哋想象中系高嘅。 嗯。 咁去到第六位呢，就是我儿时最喜欢吃的肠仔包啦。 哎，这个我也很喜欢，又咸咸地的味道。你知道面包本身甜的嘛，或者有少少味道。如果加上肠仔那些咸咸地，我觉得味道真的正了、这个。 其实呢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吃肠仔包，因为它没什么馅嘛，像你说的，还有条肠仔那个好像易入口一点，对于小朋友来说。 是啊。 但原来是排第六的。第七位才是去到你第一个估的答案，就是白面包。 哎，我为什么估第一个是白面包呢？因为我经常都提醒着自己，就算吃白面包都很高糖的，你知不知道？ 是啊，但你想想刚才那六位还排得前过你的白面包。 即系听到都惊，你话朝头早食面包，你又谂住健康啲啦。 系啊，我都以为，哎呀，食一个面包好似既饱肚，即系我成日都系咁谂嘅。嗱，你食咗面包之后咧，啲人成日话发水面包嘛，再饮杯水，边个饱晒啦？系咪先？哇，点知原来真系咁劲嘅。好啦，嗱，第八位咧，我真系估佢唔到，竟然腿蛋治嘅热量同脂肪系低过白面包。 腿蛋治系咩？ 是啊，他竟然只是排第八的，即是如果用热量来做比较。 那腿蛋子抵好多、啊。 特别是你这些会做运动的人，你消耗就是消耗热量嘛。 是啊。 腿蛋治咧既飽肚又營養啦，因為腿即係蛋又有蛋白質啦。咁竟然咧佢仲好過白麵包，白麵包都係排第七，佢竟然腿蛋治係排第八。 係咯，咁啊梗係食啲有餡好食啲㗎啦。 所以我決定我如果第時要食麵包類嘅嘢，我都係寧願選擇食腿蛋治。 哦，系啊，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提议啊！咁各位听众今朝都可以试下呢个腿蛋治啊，健康啲啊。喂喂， 喺选择早餐嘅时候，即系除咗话自己心水之外，亦都可以计下啲热量脂肪。学阿小白话斋，食得抵啲有着数啊！ 系啊，食得抵啲有着数，同埋有时间做下运动啦吓，各位。 好啦，一如咁话， 一阵见。 见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百科，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五分嘅时间，又系我哋揭一揭呢一本百科全书。今日同大家讲下一种嘅动物，呢种动物嘅名字叫做斑马 （zebra）。喂，点解无啦啦讲斑马？百科全书好多嘢嘅。好啦，斑马嘅黑白条纹。可能你细个都会读过啊，有啲乜嘢嘅特别嘅功效啊？点解会系黑白啊？甚至乎我哋人类嘅斑马线都系取材自呢只斑马。点解佢会有黑色、白色进化嘅情况？到底点解会咁嘅咧？好啦，咁啊都有好多咧，生物学家啊、科学家啊，企图咧就解开呢一个斑马嘅条码之谜。最普遍的讲法就是在自然界的入面伪装式保护式是很重要的。斑马的天敌其中一个就是狮子 Lion， 哇、wow！ 狮子其实本身是食盲的，所以狮子如果也都是很喜欢吃斑马。斑马就在这么多年的进化入面进化到一些条纹出来。原来在狮子的眼中，当一大群斑马站在一起，狮子的眼入边就会看到好像一大堆的草摇下摇下摇下摇下。你看那些纪录片都有见过啦，啲狮子成日坐喺度，眼金金咁望住啲嘢。其实狮子咧就真系望紧，我明明闻到啲斑马味，但系点解净系见到啲草嘅咧？咁样佢系迷惘中啊！好啦，咁呢个其中一个咧叫做保护色嘅用法啦。咁当然我哋人类一望望落嘅时候就。哈哈咁样，非洲啲草咧黄色啊、绿色啊都有，系冇黑白色。所以喺我哋人类眼中嚟讲咧，佢哋成堆企喺度啊，真系得啖笑嘅啫。唔紧要，咁啊帮到佢哋就得啦。咁啊亦都有话到啦，呢一类型嘅条纹咧就会造成一种嘅对流，能够咧就系帮助斑马喺炎热嘅环境入边降温噶。而且咧，仲有一种独特嘅纹理嘅社交功能嘅。其实喺斑马眼中一睇，哎，隔篱嗰只斑马啲纹咧，就会知道佢系小强定小明噶啦。我哋咧，梗系睇唔出啦。就正如斑马望我哋人类都系一样，个个都一样样嘅。简单地嚟讲，我哋望马骝都认出边只打边只啦。降温方面的而且确有助于就是斑马可以降温的。除此之外，更加有外国的大学他们曾经指出，其实斑马的条纹也可以有助就驱赶一些寄生虫，甚至乎就是昆虫在他们身上停留，甚至乎就是产卵的，令到他们身体是可以健康得多。这个都是其中一个挺好的方法。不知道如果在我们身上有加一些黑色白色的条纹，或者在外面穿衫的时候又会不会可以加一些条纹，你又可不可以试下做一个实验，是不是真的虫害会比较上少，少一些寄生物或者一种叫做马鹰的物的虫仔，就不会在我们身上停留，令到我们就不用成日被东西针那么辛苦。 恐怕你坐本部，横行直 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路，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奔跑。息失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与血太劲，达不了去复兵，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要战绩标炳，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啊啊，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色管跑，一起跑，放起脚都再跑，我未喝令，我未会停，我未责骂，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一出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行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曾比特，奔跑吧！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 ，Mimi 啊，我最近咧身边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一齐减肥啦。咁、其中有一位咧就话啦，你要咧清淡啲。所谓嘅清淡咧，就系所有嘢咧都要非油炸，唔好煎啊咁，全部白霎就啱啦。不论系菜啦，或者系肉啦等等，全部都系滚水霎嘅啫，亦都尽量少啲调味啦。其实咁样系咪真系叫做吸收得最少卡路里，同埋系咪真系咁样就叫减到肥咧？ 如果在即係角度上啦，樣樣嘢話少啲醬汁啊，少啲油嘅，咁確實減少咗好多卡路里嘅。咁體重管理，我哋都常講係要控制即係個卡路里嘅攝取，所以聽落去冇問題。但係就會話 是不是需要真的全部白砂或者一滴油都不落呢？那这个我就不赞成的，因为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有油分去吸收，油分是可以用来即系帮我哋去吸收一啲嘅水溶性诶，脂溶性维他命啦，好似 A、D、E 同 K 呢啲维他命就系脂溶性，需要有脂肪嘅。系啦，咁我最近都有一个嘅 case 咧，就系即系佢想保健，因为佢系一个癌症嘅康复者，咁佢都想食啲维他命 A 啊嗰啲咁，咁佢就每日有一袋嘅即系丰富维他命 A 嘅食物，咁就咁食落去。咁我就系，咦？你就咁食落去啊？你全部都系啲蔬菜冇滴油，咁你个维他命 A 点吸收点保健咧？话啊乜系嘅咩？我仲谂住即系清啲好啲啊咁，咁所以即系就喺呢个 case 嚟讲，我就话唔得噶，咁你点都要加翻少少油去吸收，帮助你吸收嗰个维他命 A， 唔系嘅咪嘥咗咯。咁一系就你唔好带出去食啦，咁你就喺屋企即系正餐煮饭时都会有啲油去煮下餸嘅时候，你落埋呢啲食材，咁就有一个保健作用好啲啦。咁系啦，咁即系就咁睇法就要知道翻，真系要分翻清楚边啲营养系唔需要油，边啲营养需要油。咁同埋亦都即系我哋真系要皮下脂肪，即系唔可以为咗减肥就谂住戒晒所有油而令到个身体又咁瘦得咁瘦。我哋都要有翻适量嘅皮下脂肪去爱嚟保暖啦。咁我哋内脏亦都话要有嘅即系基本一层薄薄嘅脂肪去包翻我哋啲心肝脾肺肾，防止佢哋撞伤啦。只系唔希望过多嘅啫。咁所以大家即系唔好有个谂法，就系话一定啲嘢唔落油啊，或者越咁清就咁清就越好。咁同埋就系如果我有时都会同我啲即系 patient 去讲，你咁样做嘅话，其实有啲短视嘅。点解啦？即系真系可唔可以白砂嘅饮食唔落油唔落调味？你食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咧咁？咁有啲可能话我做到嘅咁，咁但系你问我凭经验，大部分都唔会得咯。即系好多人都系为咗减肥嗰段时间就可以做到，但系之后减到之后就系其实食翻好多嘢，佢想食亦都多翻应酬，唔会出去应酬有朋友会话我哋今日系全食白砂餐啦咁，系啦咁，所以有阵时都要去清楚知道减肥为健康为健康为靓冇问题，但系希望减完之后系 keep 得到先系最重要。系啦，咁我就话其实减肥都系要经历好多，有好多啲引诱啊食物，哇好好味，又要限住食或者唔食得，即系呢个过程其实我都明系有啲辛苦嘅。咁但系即系辛苦过后而收晒啦，再去食翻嘅话又肥翻，咁我就觉得嗰段辛苦嘅历程过得好白费啦。咁所以情愿真系要知道样样淡啲，少啲油已经足够啦，咁样样咯，系咯。 我有听过一个讲法就系话，当你的身体适应了一种的 diet 啦，即系譬如我当真系全白砂的三个月或者半年，当你一接触翻，譬如有调味啊、有味精啦、有油的时候咧，突然之间感觉到你有呢啲嘢嘅吸收咧，反而会反弹得更加快。其实系咪真嘅咧？ 其实呢有可以咁讲，但係都係要睇下嗰个进食份量啦。即係如果话我食返晒啲有味嘅嘢，或者係可能会偏油啲多，但係只係浅尝啦少少地，或者偶然间食返嘅，其实对体重个管理啊维持上呢应该冇大问题嘅。係啦，咁但係你话係180度以上嘅大改变，即係话由真係乜嘢味道啊乜嘢油都冇，变咗嘣一声嘩水煮啊，嘩跟住啲全部係可能啲行色好辣嘅，咁極端嘅話，就其實身體有陣時話又食得大量，真係會反吸收咯。係啊，即係唔好有陣時真係唔好去到咁極端。係啦，身體係唔需要咁樣對待而去達到話我要減好我嘅肥咁，係唔需要噶。即係我有陣時我有啲 patient 都會反映話：，營養師啊，你俾我嗰個餐單其實同我平時食嘅嘢都唔係好大分別啊，咁減咩肥咧？咁但系话你试咗先啦，咁做下又瘦到啲，话系究竟系咩？其实主要就系你食啱你自己需要嘅嘢，同埋你个配搭方面做得好唔好？同埋我成日都同我啲 patient 讲，要减肥嘅话唔好清一色话咩 A 餐 B 餐 C 餐啊，食足三个月就肯定冇错啦，搞掂。 俾多啲唔同嘅嘢食身體去食，等身體開心，成日覺得有好多唔同嘅嘢食，唯獨是係咩咧？就係、是、份量就唔會有多噶啦。但係咧，各種唔同嘅食物我都會俾下你食嘅咧，身體開心啲，個效果都好啲。 嗯，明白啦。咁所以其實都係要均衡飲食啦，持之以恆咧，就翻啲適當嘅份量啊，或者食物嘅種類咧，就已經可以達到健美啦、減肥嘅效果噶啦，唔需要話真係克制得咁緊要嘅。 冇錯，冇錯，係、嗯、啊。 好啦，唔該曬 Mimi， 唔使客氣。 唔该晒 Mimi， 咁啊好啱啊吓，咁啊每样嘢食少啲，食多啲唔同种类，氹下自己开心都好紧要嘅。听听新闻简报啦，转头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时间今早稍后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表示，习近平将同拜登就事关中美关系未来战略性问题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希望美方同中方双向而行，加强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消除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外电引述美国高层官员说，会议将为未来的美中竞争设定条件，以减少两国冲突的可能性。美方会提出一连串忧虑，希望建立共识，避免误判或误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显著转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的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没有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全新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继续请嚟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自由不等于你个人的自由凌驾他人的自由，其实越在法律之下进行的自由，越让我们有更多自由的空间。 11月17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2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7:07啊，咁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咧，要同你哋一齐讲讲嘅。咁啊，由今日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都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除咗白元浩喺度之外啦，芭比都喺度，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另外咧，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有我哋嘅交通公主、交通女王啊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咁啊，出边嘅情况系点咧？ 几好嘅，好彩啊，晨早流流咧，暂时就冇交通意外。虽然头先我目测个交通意外一阵先讲， 好啊好啊， 有啲普通嘅爆水管封路先啦。山顶度都较早前啦，受冧山泥影响，咁仍然影响到重型车辆。不能够行驶百家道至到马纪先合道一段山顶度， 系咯， 系我相信都一段时间啊，因为冧山泥咧有排诶维修嘅，咁啊，但系影响到咧系最主要就系重型车辆啦，所以巴士咧都唔可以行头先我讲嗰段嘅山顶度嘅。咁另外啦，喺九龙啦，弥敦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北京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啊，经过小心啦。咁而喺港岛区都系有工程，江乐道西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嘅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咁隧道方面咧，都系恒常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单车馆。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交通消息咧就系咁多啦，小白芭比。 今朝交通算几好、啊。 嗯，暂时就 唔好讲过头说话。 你讲得真系啱啊！我啲长辈最中意咁同我讲啊。不过我就想分享少少咧，今朝早咧我就搭小巴上嚟啦，就目测一宗交通意外，咁、 哦、 应该系清理咗噶啦。 喺广播道啊，直头 喺联合道系啦，联合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差唔多诶，喺呢一个金城道对出咧，知唔知边个金城道？ 即系差唔多浸会对出啦。 系啊，咁啊，所以芭比头先上嚟，你见唔见到啊？ 我今朝早就好畅通，因为我5:00嘅时候已经翻咗。 哦，咁你咁早啊，咁啊见唔到啦。我哋就由6:00到啦。咁但系咧，我发现一样嘢咧，原来咧好多司机啦，我个小巴司机啦，见到有交通意外咧，哇，会不停咁样闹噶。 系啊， 系啊，即系闹，点样揸车噶？乜乜乜乜？但系所以我怀疑咧。有時啲人咧，即性格，即係見到咁就唔需要鬧，冇人中意撞車嘅。但係同埋咧，衍生一樣嘢，你記唔記得？我成日講龍翔道去觀塘撞車咧，去荃灣都會塞埋嘅、 哦， 就係八卦龍啦。 哦， 係啊，咁但係係 啊, 啊，所以其實揸車朋友 揸慢咗啦， 同埋要睇啦， 又 要鬧啦，又 鬧啦，好忙啊！ 系啊，所以好多时咧，我哋叫讲龙翔道荃湾有意外咧，咪、即时龙翔道观塘都有意外嘅，就系挂住网咯。 系啊，就挂住网咯，跟住可能揩到前车啊咁样。 系啊，咁所以都系劝一劝啲司机啦，即系人哋撞车都唔想嘅，就唔好再闹人。其实大家都唔想嘅。 系咯、啊，咁、啊、当然即系本身撞车嘅人，亦都可能因为自己大意啦， 大意啦，系咯、啊，或者心急啦， 系啦、啊。同埋咧，我头今朝见到个宗意外咧，系夹硬切线嘅都系。 哎哟，都系心急、啊。 当然会发生小白身上啦， 系咯、 啊，系咯、啊，系 乜、啊、鬼事？变啦，其实转个头都有得转噶啦。 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啊，点解揸车系都要争嗰几秒钟要爬人头 咧？系啊， 心态上咯，我觉得系，即系成日都好想快啲、快啲、快啲咁，就因快就得慢啦。 系咯，点解成日快啲、快啲？其实我哋唔会谂下变咗慢啲、慢啲、慢啲啦，就会有意外添啊，仲更 加。系啊，其实 应该小心啲， 其实真系一 嗨亲 下，咁大家又要赔钱，其实又双方司机又要出嚟喺度。傾啊，跟住可能有警方即係介入嘅時候，即係控制翻個情況啊咁樣。其實係用好多時間，你只要係等一等，咁啊，可能有啲朋友會覺得咁前面架車揸得慢啊嘛。慢極都唔會慢得過你嗨到人哋架車企喺度。 之後嗰個善後時間仲慢啊！ 係咯，我想問咯，小白，你咪喺日本都好比較認識日本嘅文化嘅，佢哋咧會唔會學揸車？即係我哋咧，我哋香港咪要係考牌，咪要係 佢哋都要考牌。 有學嗰時會唔會教你呢個駕駛態度咧？ 有，咪駕駛態度咧，其實係好睇城市嘅，即係你叫做書本上或者喺駕駛地方學校上堂嗰啲咧，其實都係一啲路面嘅實際嘅一啲叫做規矩。 啦。咁、但係駕駛個態度咧，其實每個城市都真係幾不一樣。 係啊，同埋我好憎咧，啲車係咁響安嘅。 系啊， 真系简直系噪音嚟噶，即系你真系适当嘅时候，有啲唔系，系咁揿住我唔停。即系 香港响安其实都响得几犀利。 其实真系不好啊，呢样嘢不好啊，唔系唔好添，我惊听人听唔清楚，个唔愉快音唔清楚，系不好啊，系啊。 咁啊，大家今朝揸车嘅时候，记住个个都吓。即係唔好咁燥啦， 路路暢通，小心啲 啦，慢啲，係啦，舒服啲咁啊，心情開朗啲咁樣。 係啦，爭個少少，唔好爭個少少啦。 係啦，唔好因為一兩秒搞到自己又曬多一兩個鐘啊。 嚇，仲好多衍生好多嘢要跟咪手尾。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撞到人更加唔好啦嚇。好，咁啊，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早晨。 早晨啊，早晨兩位拍檔，早晨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咁啊，出邊天氣應該係咪幾好啊？今日？ 系啊，天气几好，所以我就唔系好明头先你哋讲咧，又话啊，大家揸车咧就话心情唔好，其实天气好应该心情好啊，天朗气清。你话落雨湿湿啊，或者咧即系天气状况唔稳定啦，反而就个人会燥啲啊嘛。依家温度又唔系特别热，你又唔会心火盛。第二嗰样嘢又天朗气清，又唔惊天雨路滑，咁咪慢慢揸咯，欣赏下天空嘅景致都 OK 嘅，咁當然我講緊慢慢揸，你唔好喺中環啊、灣仔嗰啲主幹道嗰度慢慢揸啦。咁依家都係翻工翻學嘅時間嚟嘅，如果唔係你太過分慢咧，又係俾後邊啲車 boot 你嘅啫。不過見好天氣咧，咁啊可以講多兩句啦。今日咧南天白雲都有嘅，能見到亦都相當之高咁啊。估計中午嘅時候又係出個大陽光啦。真係㗎，我成日覺得依家呢啲日子咧就最好就係請下你啲 annual leave 㗎啦，即係你take 個 break 俾自己啊。咁啊晏晝嘅時候行下山啊，踢下波啊，跑下步啊咁樣，因為距離年尾呢嗰個聖誕假咧，其實都仲有數數手指有成接近39日到38日。 你數得好清楚， 係啦， 係啦，同埋佢有好多隻手指 嘅，係咯，38日都數到， 梗係要數住啦。我哋呢啲年尾粉色廚窗啊，睇下年尾幾時先升市啊嘛，係咪先？好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去啊！ 好，唔该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显著转凉噶啦。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啊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你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系啊，好开心啊！我哋又可以咧讲下呢个九型人格嘅特质，从而咧就了解一下自己咧同埋身边人嘅性格啊。点解平时佢会做出啲咁样嘅事嘅咧？哦，原来咧佢嗰个性格特质系咁样样嘅。咁啊，之前咧就讲咗一号同埋二号啦，一号就系完美主义者啦，二号咧就系好热心帮人嘅人啦。好啦，到三号啦，今日讲下三号有啲咩特性呢？ 系啊 ，Kitty， 三号咧，我哋称之为成就实践者 （achiever）， 即系嗱，一号我哋讲个字就系啱啦，佢成日觉得啱定唔啱啦。二号就系爱啦，三号就点咧？就是、要达标，即系要成功啊！吓，三号系一个超级有目标感嘅人嚟噶，所以如果你嘅小朋友系三号咧，你唔使俾目标佢嘅，佢好。好自動波嘅嚇，而三號嘅目標咧，同一般人嘅目標係好唔一樣嘅。一般人嘅目標係做呢件事嘅目標啦。對三號嚟講，呢啲真係唉太膚淺啦，太低層次啊！你哋嚇，三號嘅目標至少係世界冠軍，或者亞太區啦，或者係香港區嘅冠軍啦。你淨係某個機構 no 啦。三號追求嗰啲係大目標。即是他一比赛就要争第一，很强目标感的。他参加个团体入到一几十人的地方，他就会看看哪个是老板。然后走埋跟老板握手。然后他一介绍自己很厉害的。我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他十秒钟就已经搜了10个 quality 出来的。所以三号是很善于掌握个大局啦，适应能力很强啦，很善于表现自己啦，天生的推销员啦，讲嘢好叻啦，而不健康就是变色龙嚟嘅，即系为求目标不择手段吓，好重视掌声啦，而经常用成就去掩饰佢嘅痛啦。当佢遇到挫败嘅时候咧， 佢好驚，好討厭自己嗰種好渣、好差個人嘅感覺啊！佢即刻就創造另一個成就咯，即係好容易係工作狂嘅， 係 去得好盡嘅，係容易罔顧別人嘅感受嘅。 係，咁幾攰喎！做呢種人其實都。即係佢有好多目標想達成，但係其實佢又未必每個目標都達到，咁但係佢又會即係因為佢太重視呢一樣嘢，就令到佢好受傷啦。 係啊，所以三號呢其中一個弱點呢就係佢親密關係比較困難嘅，因為談戀愛去到親密關係就唔係講成功㗎嘛，唔係講邊個勁邊個威㗎嘛，係即係講感受啦，我要連結你嘅感受啦，讓你收到被尊重啦，被愛㗎嘛。咁一去到呢個層面呢就要呈現自己的脆弱，沒人是完美的嘛，是不是都會有情緒，那這個三號是比較不習慣或者怕去接觸自己的情緒，因為很怕自己 很失敗、很沮喪等等，所以這個 是三號不容易去面對的部分的，所以他很多時候漠視其他人的感受，他都漠視自己的感受的，就 容易不斷衝刺，所以他對時間都是的，三號是非常重視時間的，唔中意人遲到啦，佢好享受搭邊個感覺啦。我講個得意嘅故事俾大家聽。我識個兩個三號咧，同我講一模一樣，係同一件事笑到我抽筋。佢搭 lift 係點搭咧？佢會等所有人都入曬 lift， 然後剩翻最後一個位， 佢先至 佢就 入 lift 埋去。 嗯， 咁佢咪會第一個出嚟啦。 係， 佢就為咗快嗰零點一秒。 係， 佢去到呢個地步，亦係一模一樣，即係。嗱，當然我唔係話每一個三號都係咁樣，但係我想透過呢個咁少嘅例子咧，大家明到喺三號嘅世界咧，即係達標嘅重要性，即係佢好滿足能夠設定目標，佢能夠達標，而時間係能夠達標嘅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嚟㗎。 嗯，哇，咁好了解到佢哋嗰個思考模式係點解係咁樣咯，嚇， 冇錯，冇錯。 哇，但係聽落三號咧。可能是都寂寞的喎，如果周博士你咁讲啦，佢 非常寂寞， 系咪啊？ 但佢唔介意自己寂寞啊， 哦， 因为佢觉得你嘥时间去寂寞啊。所以我嗱另一个三号有趣嘅，佢老啊两个三号系两三个同我讲同一样嘢，一个大老板嚟嘅吓，一个老板一个主管，我问你请人嘅标准系咩啊？佢最紧要快咯， 嗯。 即系做嘢要快手啊，所以一号同三号容易撞啊，因为一号要求完美啊嘛。 哦， 一号做事好仔细噶，系执得好好噶，即系一号适合做嗰啲即系会计啊、统筹啊或者翻译啊、律师啊，即系需要学极度严谨嘅。 嗯， 而一号对住三咧就觉得三好乸西，好即系污秽啊， 系好冲。 咁系啊，所以每个型号都有佢特质嘅吓，咁。正话讲到孤独，另一个 point 值得留意嘅，三号系唔容易有好知心嘅朋友嘅， 系， 因为佢目标感太强啊，好容易去咗竞争嗰度啊， 赢晒所有人系啦， 系啦，当佢唔健康咧，就赢晒所有人，所以身边人觉得哇好冇瘾啫，老细对住你嚟叻过，你又叻过我，即系化妆品都好过，即系乜都即系好似大冷得太紧要，咁变咗呢个系三号值得学习嘅，所以。三号如果在型号流向三要学六的三六九三。 是六是怎样 的六是团队人很有团队精神、哦、因为三是极缺乏团队精神。 是因为他要自己赢的嘛。 没错 他自己走了 先。一将功成万个富即是他经常一个人赢后面那些人死晒的。但三号觉得哇好嗨好掂即是不健康要强调啊。不要丑化每个型号。 但如果他很健康的时候呢他就真的可以目标为本做事 很有计划这样。 冇錯啦，都係健康咧，就接近六啦，即係佢有好多六嘅特質，六有兩個特質嘅，第一就好團隊，即係 team player 嚟嘅，所有嘢都係我哋而唔係我，係 we 而唔係 me。另一個六嘅特質咧就係安全，安全、 哦、 就係安全， 哦 okay、 千祈唔好食六嘅口頭禪就係萬一。萬一咁點啊？萬一咁點啊？所以如果你身邊係咁啄住，萬一咧，佢有可能。所以三要，因為三係咁衝係咁衝啊，佢唔理人。佢、 嗯、 永遠提一啲好偉大噶，即係成個機構改革啊，入到世界啊，衝出亞洲啊，呢個最基本噶啦。跟住火星啊、月球啊咁樣嘅，即係全部啲好宏偉噶。 即其他人覺得哇十年都未做到咧，佢就好自嗨喺裏面嘅，即佢好需要學習六號嗰種一步一步嚟啦，好安全啦，諗曬所有危機管理啊等等嘅。 係，其實每個性格都有佢哋好嘅一面同埋唔好嘅一面，點樣可以即係由唔好即係唔健康嗰一面咧，盡量減少去，去到好啊健康嗰一面，將你個性格嘅好嘅方面咧，盡量發揮出嚟咧。咁我哋可以即係自己慢慢去到了解，揾翻一啲啱嘅方法去到學習。咁啊，今朝早咧，唔該曬周華山博士同我哋講咗九型人格裡面嘅三號仔嘅性格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再讲下其他号码啦，咁啊唔该晒周华山博士。 多谢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如你梦你没有相中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啊、试问试问我都总太折磨生于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到一想就非一呼到到、啊、不够重塑请你别控诉 歌曲《傻瓜机》，佢系曾日华，真系上机啦吓！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而家咧仲多唔多人唔用傻瓜机影相啊？其实电话影相都系傻瓜机啊。 我有啲朋友都继续好中意晒相， 系用菲林嗰啲。 系不过依家晒相嘅费用就贵咗， 贵啦， 因为人手啊， 同埋数码相机又真系真系影得好好。 系噶，又有好多唔同 filter 又可以落唔同镜啊， 系啊， 真系即系科技啊帮到人。不过 我读书嗰时候都系用菲林影相， 系咩？ 系啊， 真系噶。 我读中学嗰阵时候有咩摄影学会嗰啲咧，咁、哦、我阿爸有部机俾我嘅，咁部机又妹妹地嘅，但系嗰阵时算啦，照用啦咁样。咁我就即系。拎住嗰啲又要自己对焦，又搞光圈咁样 啊！可能嗰今次喺嗰部咧，已经系古董嚟啦， 系、好啦，系卖咗啦， 系咪嗰啲 N 字头啊、C 字头嗰啲出土文物机啊？ 有鬼 嗰啲系嘛？喂，不过咧，日本嗰啲相机咧，其实近呢两年咧都出翻啲怀旧风，但系佢都系数码化嘅怀旧风嘅，会用翻好多旧嘅型号咧，旧时系菲林相机嚟，依家咧就会变咗咧数码嘅相机。 哦，系啊，系啊， 我都买过一部。型嘅几型嘅，不过咧你一换镜嘅时候咧，支镜咧仲贵过本身个 body。 系啊，一定系啦， 系啊，即系 支镜帮你做 focus 啊嘛，咁你个 body 都系帮你储起佢啫。 系啊 ，Bobby 都有影下相喎。 有嘅，有嘅，有嘅。 系，但你都旧时话都会影下嗰啲叫做菲林。 菲林机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依家少咗啊， 依家少咗好多啦。以前好中意嗰个咧，影完一张相咧要掹一掹支鸡，然之后做搞搞个菲林嗰一下嘅。 系劲啊！ 入菲林你仲识唔识入啊？如果 识 嘅， 识。我有一段时 间要搞嘅，嗰啲要搞嘅， 系啊， 要搞 嘅。有另一种咧，就影嗰啲艺术相。我估 Bobby 就知道啊，即系叫 Lomo 嗰啲相机啊，或者调。翻转头有啲150嗰啲相机咧，啲菲林啊长啲，几得意啊！咁啊，大家都可以自己自制一个摄影学会， 都几好玩啊！以前买菲林系咪谂啊36定24咧？咁样几得意啊！ 今日系11月16日，星期二，农历10月12，适宜祭祀、沐浴、捕捉、结网、扫舍。 勉强有啲嘢啱做嘅， 既然啱做，可以开心啲。今日忌嫁娶、纳采、定盟、安床、动土、破土、安葬， 都系嗰几样嘢啦。 就算系都要讲噶嘛。今日都系国际宽容日， 我会学习和睦相处，发扬宽容精神。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紅磡截查一架私家車，檢獲市值大約160,000元的懷疑冰毒，拘捕一名男子。初步調查顯示，有關毒品供應給西九龍區內的娛樂場所。警方根據線報和調查之後，昨晚採取行動，被拘捕的男子25歲，駕駛涉事車輛，他涉嫌販毒被扣留調查。英國將恐襲威脅的級別從重大上調至到嚴重，代表高度可能發生恐怖襲擊。利物浦在當地星期日發生炸彈爆炸，警方定性為恐怖事件，指案發時一部在醫院外的的士有自制炸彈爆炸，懷疑施襲的人死亡，司機在的士起火之前逃出車廂，他受傷送院，經治理之後已經出院。警方根據恐怖主義法在利物浦拘捕4名男子。英國廣播公司引述消息指出，涉事的士乘客不存在在軍情5處的名單上。首相約翰遜說，事件清楚提醒國民需要時刻保持高度警惕。內政大臣彭黛玲說，今次是繼保守黨議員阿梅斯落區時遇食身亡之後，一個月內發生的第二宗致命事件，政府因此上調恐襲威脅級別。 新冠疫情在欧洲反弹，在斯洛伐克东北部城市普勒索夫深切治疗部爆满，没有剩余的病床。斯洛伐克是疫苗接种率较低的欧洲国家之一。总统查普托娃签署新法例，容许政府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强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一个星期检测两次才可以翻工，同时禁止没有打针的人进入餐厅和使用其他服务。乌克兰出现历来最严重疫情，上个星期曾经录得单日超过800人死亡的纪录新高。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打针可以获得大约300港元奖励，希望推高接种率。在奥地利，未接种疫苗的人由星期一起要留在家中。英国扩大注射加强剂疫苗的范围，对40至49岁人士批出接种许可。美国疾控中心将会对捷克、匈牙利和冰岛的旅游建议级别调升至第四级，呼吁民众避免前往，因为有关国家的确诊个案不断增加。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嘅联仁街去海滨花园方向，近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咁而系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嘅联仁街去海滨花园方向，近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到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行政长官发表咗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亲情同音乐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需要和而不同。 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关心都有心，而没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 话萧海欣咧就系唱 classical 出身嘅，声音又好响亮啦，好怕大家都揾到大家声音上面嘅角色。不过要将两把唔同 texture、唔同唱腔嘅声音融合埋一齐，就要靠佢哋同监制喺录音室嘅磨合啦。 天的错失都有把声音提醒，只要关心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 作曲 iPhone 填词林宝，监制 Eric Kwok， 今日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上升三级，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Jenny 萧海欣谢总亲。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收到， 收唔到， 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十二月一号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守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守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8，室外气温而家21度，相对湿度71%。早晨，早晨，今朝早咧提醒下大家要提防小偷，甚至 不嬲都要噶啦， 大贼添啊！ 你上次欧讲个题目啊，咩年近岁晚啊，而家小心小心啊！ 啱喎啱喎， 系啊！早两日警方都有打击啦，喺西贡嗰度啊，嗰啲村屋咧就揾到一个可疑嘅男子啦。哦，最后发现呢个可疑嘅男子真系好有可疑啊！翻去之后咧，就佢都有好多拆装啊，同埋区内咧都真系有好多嘅住户咧俾人打劫咗，所以真系锁紧啲窗，特别系住村屋啲朋友仔 呢啲咁样嘅匪徒咧。是不是有分地區性的呢？即是他做開黃大仙，可能就專做黃大仙比較熟，跟住可能他落去金鐘就專做金鐘咁樣，比較熟啲嗰個環境。 我估應該會係話，我有啲朋友喺村屋都俾人撩咗隻撈走， 嚇 係攞竹枝撩嘅，係擺喺書台嗰度。 哇！呢個真係最近幾常發生嘅一個騙徒手法，即係嗰啲小偷手法啦。之前咪有條片咧，見到勾走咗屋裡面嗰個手袋嘅，佢仲要係好似係爬咗上一个嗰啲围栏，即系层架嗰啲咧，系啊，即系 我朋友都系喺村屋嘅二楼定三楼住，佢个窗都系紧闭嘅，跟住唔知点样俾人开咗啦，跟住又用一支竹有个嘢，跟住就好似钓鱼咁样钓走。 嗰啲匪徒使乜去嗰啲村屋度搵啲捞啊？落海底多啊！ 哦，海底捞啊嘛，海底捞好底捞捞得起啊！正所谓，唉，真系麻烦。总之大家就温馨提示啦吓， 小心啊！ 小心门窗。 不过除咗喺屋企之外咧，今日我想讲下喺铺头啊，呢个咧又系要等嗰啲店主啦，或者看铺嘅员工咧，又自己提防警觉啦，提高警觉啦。就系咩咧？就系偷呢个电话，就话咧发生喺呢个旺角，即系卖好多电话啊，整电话嗰个商场咧， 直头啲电话专门店攞啊。 系诶，佢咪专门店 线咩咯？线咩？ 系啊。旺角嗰個廣場 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好多細細間鋪仔啦，大家去過都知啦。咁呢一個嘅小偷係點樣咧？我覺得佢大賊，因為佢真係一攞咧就攞咗好多部新出嗰部即係水果電話啦，係啦， 十幾嗰個啊嘛， 十三嗰個，十三仲要係。 我都萬幾蚊一部喎， 萬幾蚊㗎，大部嗰部嚟㗎， 都有六七萬蚊㗎咯，差唔多。 係啊，佢攞咗十三部，點樣可以咧？ 十三部即係十五萬幾㗎啦。 係啊， 佢係咪貪過意頭啊？嗱，呢個去到第十三代，佢就攞第十三部。 系咪？系咪专登噶？ 我唔知佢有冇谂到呢一层。 即系下一次咧就十四步啦，要。 仲有下一次拉咗佢啦，希望可以拉到。 你就 系 香港经济唔好嘅一个现象咯。我记得咧嗰阵时出十一代嘅时候咧，成个旺角街头咧一步步好似砌砖咁样，摆埋晒地摊咁样。冇人攞，系、我成日喺度话，哇！香港治安真系好好、啊、即系咧，你就咁扫几步咧，都有三四万蚊。咁就系随住依家香港经济唔好，再加上呢个手机品牌嗰、那个 trading cost 冇咁，即系换翻嚟嗰变现能力冇咁高啦。咁啊，全部入翻晒铺，点不知入翻晒铺咧，就仲俾人偷。 系啊，嗱，点样发生咧？嗱，睇翻诶闭路电视嘅片段就见到咧，当时即系企喺嗰个小小铺头出面咧，其实有一个男顾客嘅，咁、咧就等紧咧嗰个店员嘅，可能店员咧就行一行开，即系入翻去找钱嗰啲咧，即系转一转个身，入一入翻去嗰个铺面嘅后面嘅位置咁样，咁然后咧就有一个戴住黑色嘅眼镜框嘅中年，佢话身形都系肥胖嘅男子咧、 哦， 就行近去呢一个嘅即系顾客嘅身边。咁呢一个男子咧前面就孭住一个红色嘅背囊嘅。咁佢行到去即系呢一个顾客隔篱嘅时候咧，就同个顾客讲咗几句嘢。咁我唔知佢讲咗啲咩啦。咁、猜测咧就应该佢扮嗰间铺头嘅店员，即系点啊？多谢晒你帮衬，定系点啊？定系即系类似嗰啲啦，我估系啦。咁咧就令到嗰顾客咧以为佢都系喺嗰度做嘢嘅，系啦。咁同佢讲完两句嘢之后咧，就随即就打开咗个柜门，即系佢我谂佢应该观察咗好耐噶啦。即系佢卖电话嘅时候，到底系点样打开个门啊？有冇锁啊？点样啦？咁佢咧就打开咗个柜门，一下咧就攞走晒成个货架嘅手机，即系头先所讲就攞走咗13部，就摆晒落背囊嗰度啦。咁其实嗰个顾客咧都有抱住一个奇怪嘅眼神，做咩一路攞晒攞咁多咁样？ 我仲想买，留翻部俾我好啲、 啊。有人大手买入咁样，咁跟住但系咧，因为佢行埋嚟，即系嗰个动作咧，令到佢以为佢系 职员啦， 做嘢啫， 可能 A 铺搬去 B 铺咁样将啲货系嘛？ 咁跟住佢就冇出现阻止啦，咁啊以为佢系职员，短短咧只系20秒，咁佢咧就做咗呢个犯案嘅手法，然后就走埋啦。好啦，到到本身嗰个真职员出翻嚟，即系可能走足啊，定系攞啲嘢嘅时候咧，一出到嚟。仍然都未發現嗰啲手機被人偷咗嘅、 十幾部喺個櫃度冇咗，佢都唔講。 因為佢有個櫃門啊嘛，咁、佢你擰轉頭冇，你唔會以為即刻係啦，係啦。咁跟住咧，佢將個尾款咧交翻俾頭先所講嗰個男顧客嘅時候，想 check 一 check 啲貨，咁就發現咧嗰啲手機係不翼而飛啦。 仲想同個男顧客講，哇！做咩攞曬啲手機啊？咁樣， 但佢其實喺度乜都冇喐過喎。係 啊， 係啦。咁跟住咧，佢就諗住，哇！好慌張啊！即刻諗住睇佢自己鋪頭裡面嗰個 CCTV 啦。點不知咧斷咗喎。 嚇！ 系啦，即系祸不单行啊！因为咧嗰、那个无线网络故障咧冇几耐， 有预谋啊！ 系咪嗰啲咩啊？嗰啲特务片嗰啲咁样咧，一定有一个人去预先接应咧，剪咗啲电线，跟住等嗰个无线网络冇咗，佢影唔到嘢，然之后先就犯案。 我自己经验，我觉得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系你哋头先所讲啦，即系可能贼人咧，即系已经事先就做咗手脚。 一定会啦！你攞紧唔系万几蚊货，你攞紧十几万货，你好难冇预谋咁样做到一件咁嘅事嘅。其实同埋。大家都知道科技好先进噶嘛，喺个商场嗰度，你要 cam 又有 cam 卖，你要手机有手机卖，即系所有电子嘢 device 都喺嗰度买得到，你点会喺嗰度无啦啦犯案啊？其实 咁啊，你哋讲得啱啊，呢个都系大机会嘅。但系我自己亦都有谂咧，就系、是、有啲人其实咧嗰、那个咧只系一个阻吓性作用嘅东西， 装假嘢啊嘛， 系啦，即系譬如我自己嗰个车 cam 咁样咧，咁当然就系即系保护大家、保护自己啦，谂住即系有啲咩事发生，但系成日嗰个 memory card 都系 full 咗嘅。有時我都唔係真係錄到嘢嘅，咁、但係你就會覺得，有個嘢喺度，可能即係有啲咩事，你都會，我哋睇翻咯，咁樣，即係有一個阻嚇性。你係咪真係時時刻刻？ 阻嚇性喺邊度？你冇拍到啊，但係 唔係啊？咁可能即係人哋唔啱咧， 以為有啊， 係啦，以為有咯，就係好多呢啲假眼噶嘛。你嗰啲相機有啲都係假噶。 但 係 我勸你都係快啲換過張大啲嘅 memory card， 因為到真係有事嘅時候咧， 就真係有保障。 你想睇翻都睇唔到啊，傻豬！ 唔係呢啲假象要有嘅。 嘅，即係譬如咧，你睇戲嘅時候成日見到任達華出嚟講嘢噶嘛，成個電影圈俾你搞彎曬，佢都唔係喺度噶，即係華哥唔係成日喺度噶嘛，你見到佢以為佢喺度啫嘛， 係啊，有警惕嘅作用， 有警惕嘅作用。 係啊，嗱咁點解即係佢個鋪頭嗰個 CCTV 冇咗，即係斷咗線，我又可以講到成件事嘅經過俾你聽咧？ 點解咧？ 咁梗係即係靠即係左鄰右里嘅幫助啦， 同埋天網恢恢實捉到嘅呢啲。 喂，而家其實係未捉到 噶， 而家咧因為佢咧鋪頭裡面嗰個 suppose 就係影得最清楚嗰個客人個樣啊，即係所有特徵嘅啦。 隔離鋪頭啊， 本身自己鋪頭嗰個，咁但係因為佢冇嘛，咁而家佢就係問翻隔離鋪頭， 隔離就有 啦嘅鋪頭咧就攞咗啲片段，咁不過就可能啲角度未必 咁 靚咯，咁但係都望到嘅，都望到嘅，係啦，咁啊揭發就原來俾人偷咗，咁跟住咧就即刻就報警求助啦，咁而家咧就調查緊，咁但係個賊人咧就逃去無蹤啦。 哦，呢個我唔擔心啊，呢個賊應該都會有啲下場嘅。 係， 佢偷咗13部啊嘛， 係， 正所謂十三不長。佢應該喺年尾嘅時候會有啲災難嘅，應該會係 可能係咁啊。咁偷嘢梗係唔啱啦，不過即係自己都要睇住自己鋪頭或者自己間屋咯。 不過佢都有講喎，即係呢個店員當然就好擔心啦，因為都唔係一個小數目，即係佢自己都話唔 係 幾千蚊，唔係一千幾百，佢話嗰都係十幾萬嘅貨喎。咁你又好有可能佢自己都要賠啦，因為你係即係失竊啊嘛。咁你希望可以揾得到嗰個賊就成之於法啦。不過佢都有講，佢話近日咧見到喺呢一個廣場咧都嗰個治安欠佳啊，即係未必話全部都係偷嘢，但係亦都話發生一啲打鬥嘅事件啊咁樣。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提高警覺，即係尤其是喺嗰度做嘢嘅朋友仔，咁啊，即系好似阿 O 咁讲，年近岁晚，即系咩事都有可能发生啊！系啊，呢啲不幸嘅事件就希望嗰、那个嗰、那个店员就可以即系帮手揾到嗰个嘅贼人啊，佢就唔使自己呕嗰条数出嚟啦。最惨系呢个，我觉得。 靠上一套管那只主打令你兴奋，你推地毡只杯我冲人一试唱二声音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被 boss 跟鼓震我睡在吹散，想知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我问问，有些恋曲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幻想啊，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远行，身体玻璃教我睡在吹散，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个发送取处吗，有些冰山躲开比想象更好，捉紧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跑，谁又和话剧烈女探讨，蹦蹦蹦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破烂一齐妄想，蹦蹦蹦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破烂一时相约，空屋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and hit it. 躲开比想象更好，你就 幻庭 Mega Hit。早晨啊 ，Bobby！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嗱，我知道大家咧，即系而家呢个年代咧，都好中意网购啦。咁网购咧，除咗话有时买住啲嘢，可能同你自己本身睇嗰样嘢嘅嗰个商品描述可能会不符之外咧，更加仲有一样嘢咧，我自己经历过，同埋都会担心嘅，就系订咗件货好耐都收唔到货。嗱，我自己有试过咧，买完嘢之后咧，咁通常佢都会有一个出货记录噶嘛，即系话俾你听，边年边月边日嘅几点钟喺边个地区寄出咗。咁而家都有啲 apps 咧就可以 check 到你嗰件货嘅嗰个去向去咗边啦，咁但我真系试过咧，见到佢出咗货，隔咗几日啦，差唔多送到，差唔多送到，好期待，谂住收到咯，跟住见到嗰个状态咧显示为已签收，但我系冇收到嗰件货，咁跟住我就会 check 啦，系咪自己即系写错地址啊，定还是点咧？咁我又试过咧，又真系冇写错地址，咁就唯有只能够去问下啲速递公司啦。咁速递公司有时就话哦系啊，真系送咗噶，咁就要谂下到底嗰件货去咗边咧，就要去追查啦。嗱，我试过一次好好彩咧，就是、订玩具嘅，咁嗰一次咧都几大箱，即系一箱箱一袋袋咁嘅玩具啦。咁因为我隔篱屋咧都系小朋友嚟嘅，咁所以可能送货嘅时候咧，嗰个人咁啱先见到佢开门咧，即系啲门牌又写得好接近嘅，即系譬如可能一号、二号咁样就好接近啦。咁佢见到嗰个咧就原来就执咗过去隔篱，咁隔篱就帮我收咗箱货，但佢就又唔知嘅，即系又冇睇到嗰、那个。地址啦，系啦，冇睇过收件人系咪佢啦，咁你就觉得哦系啊系啊，应该系啦，咁就收咗啦，咁你隔咗好耐咧，即系到我真系揾唔到嗰件货嘅时候咧，我就问隔篱左右啦，咦你哋会唔会收过啲类似嘅嘢啊咁？因为我隔篱咧都成日系有买啲好大件嘅需要去货速递咁样咧，就是、送去门口嘅，咁我就不如问下啦，横掂即系叫街坊街里问下，睇下隔篱会唔会收咗啦，咁就真系追查咗，揾得翻嗰件玩具。 真系隔 篱，送错咗去隔篱，系啦。咁佢又因为冇拆冇成，咁成袋摆咗喺度。 喂，咁隔篱嗰个又奇怪喎、 啊？点解咧？ 咁多日，佢应该都睇一睇嗰个盒个名啊，或者个地址有冇系同自己啱先得噶。 我谂佢系真系好忙咧，即系通常都系咁噶啦。啲臭小朋友嘅主妇咧，真系要好空余嘅时间先会得闲拆嗰啲包裹嘅。 即系呢个题外话、啊，你唔好以为攞咗着数啊！即系我当然唔系话你啲邻居，但系任何人都系，你唔好以为攞咗着数啊！有可能，有可能。是拆装嚟嘅， 亦都唔知系乜嘢，我收咗包。 系啊，你乱咁签收一啲嘢，你又唔开又唔成又唔对咧、你唔知真系会有啲乜嘢喺后边嘅，所以真系即系 check 清楚为上算啊 吓。其实呢啲都几普遍啦，而家就叫快递啦、以前咧寄错信咧，有时我谂你哋都试过，譬如上一手嗰个地址冇改到，收咗封信啊，即系呢啲都时有发生嘅。好啦，咁但系咧。如果讲紧你买咗啲嘢，但你又收唔到，咁到底今时今日仲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去追查呢？ 大部分你可以上网揾得翻嘅，即系你喺嗰啲物流嗰啲网啊，或者点样，你会揾得翻去到边啊？而家呢个都几先进嘅，即系当然啦，一定会有挂万留一嘅，咁、但系大部分你都可以揾得翻嘅。 我大部分嗰啲即系延迟送递啊，或者系揾唔到送咗去边、但系有显示为已签收嗰啲个案咧，我第一时间都系联络翻嗰个速递公司先嘅，即系睇下你哋系咪真系送。咗噶，定还是你哋个 status 会唔会系错咗啊？定还是真系派错地址咧？咁多数都揾得翻嘅、我都试过三四次系咁样。 不过签收嘅时候咧，即系我都试过喺屋企收货噶嘛。咁、通常咧个速递员咧，佢会俾张纸你睇，对、麻烦你对一对个地址， 系 咪呢个人？即系佢都会问呢句噶嘛。 都系嘅。 咁如果你系签收嗰个人咧，咁你都会望噶、咁冇理由望都明明。我係陳大文，呢個係梁小娟喎，咁樣你冇理由 都照簽啊， 冇理由照簽噶嘛。 但我有試過真係照簽啊，點解咧？有啲咩情況底下可以解釋到咧？就係你平時都成日叫啲即係速遞嘅嘢嘅，即係你成日都落 order 有嘢送嚟嘅。咁你首先唔會懷疑嗰一個即係速遞員有冇送錯啦，因為你成日都會即係好期待你嗰啲貨係你噶嘛、第二就係佢會殺你一個措手不及，即係喺你屋企唔知整緊頭啊，定係敷緊面啊嘅時候咧，即係個樣好。 突然之間撳鐘， 係啦，佢突然之間撳鐘，跟住你好想，你快走啦，跟住就簽咗，跟住就擁翻俾佢，跟住你就會，咦？後來即係當你洗翻個面、換翻件衫嘅時候，就會發現嗰一盒嘢唔係你嘅咯，即係呢個情況都會發生，會啦，係啊，唔係咁跟住我會打翻俾佢嘅，因為通常佢都會即係 send 一個message 俾你嘅，係啦。 跟住點啊？跟住你又化翻個妝，等佢上嚟攞嘢啊？ 冇，我咪話喺門口你攞翻走，唔係我嘅，唔好意思， 扮翻個你嘅，跟住唔同。人嘅呢个， 小姐你系边位啊？直话唔见你嘅， 我家姐嚟啊！ 咪即系崔健同嗰个心态就系尽快闩门，砰咁样就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嗱，我就真係試過咧，幫佢揾到錯處嘅，即係佢係寫咗我個地址，但係冇嗰個人咯。咁、但我都同佢講過，其實我真係冇買過，而且亦都呢個地址係啱嘅，但係個人就唔喺呢度。咁我有少少懷疑，唔知係邊個填錯咗地址，定可能填錯 number， 我就叫佢照退翻去先。因為我個心態就係覺得，因為件貨都仲喺你個速遞公司咧，咁嗰個人如果要追查點解仲未收到，咁你即時可以揾得翻俾佢啊嘛。就好過我咧，就唔知去邊度揾翻嗰個人去收翻件貨啦咁樣。 係啊，莫貪啊。 係啊，同埋亦都要學阿鐘哥話齋，要保持警惕啦，因為你都唔知個盒係咩嚟噶嘛。 係啊，即係就算你速遞公司寄得嚟，應該都唔會係危險品，但係咧。即 应该就系嘅， 即以防万一，咩叫万一就系、是、万一咯。 个万一就系、是、万一嗰个唔知系咩咧， 真系唔知咩人嚟噶嘛。 系啦，嗱，但系咧，我最近咧上网睇都有个讨论区咧，呢个又几得意嘅。嗱，原来而家咧，如果你唔见咗嘢咧，除咗话要去速递公司揾之外咧、我谂最直接就系、是、都系揾翻嗰个卖家啦，即系送件货出嚟嗰个人啦。 即系个厂商啊。 系啦，或者系一个，因为佢有啲货品咧，譬如都系经速递送嘅，但系就未必系一啲真系货物咁样。譬如啦，假设我。当送扎花咁样啦，系啦，咁你揾唔到扎花，咁你可能就会揾翻个花店啦。诶、你几时送咗、或者不如对多次，我哋有冇送错地址啦？咁、好啦，嗱，如果系买嗰个人去追查就好正路啦，咁去揾翻张单个 number， 对翻张单送咗未咁啦。好啦，如果系收花嗰个人咧，发觉有个人同我讲话佢会订只花嚟，但系迟迟都未收到，咁点算咧？ 花就真系个别例子啦，通常女士收噶啦，即系吓， 通常啦， 女士见到扎花。通常都已經遮咗半隻眼噶啦， 係啦，更加唔會對佢知 個名， 係啊，就係呢個問題啦。 收咗先啦。 嗱，最近咧，我喺嗰啲網絡度咧就見到有一個人妻咧，就係因為咧適逢係結婚周年紀念，咁啊知道老公咧年年都訂扎花俾自己嘅，點解今年收唔到嘅咧？咁 變咗啦， 係啦，都諗緊點解今年收唔到嘅咧？咁 嗰個男士覺醒啊！終於知道不應該 是不是改為 cash 改為送現金來 應該的很浪漫的 那我老婆就覺得很古怪即是正想著我都想著發火即是罵老公為什麼你沒有花的呢老公就說不是的我訂了的為什麼你收不到呢那可能那一刻都在想是不是騙我是不是立刻想著補回訂呢 男人會很害怕第二會不會寫出第二個地址 有幾個常用聯絡人這個才是老婆誰知原來不是的跟著那個女士咧就真系将咧嗰个老公订嗰扎花嗰个款式啊，即系你知而家啲花店有晒 A、B、C 系啦，就 A 款嘅花就摆上去讨论区嗰度问下有冇人收错咗你一扎花咧咁 啊， 用呢个方法几个钟头之后。果然是有人话俾听，有喎、原来唔系写我个名字，我帮你收咗咁，就喺翻同一区嚟嘅，就约翻去交收翻扎花咁样咯。 哇，网络嘅力量好强大、真系一扎花啫，咁都搵得翻。 我成日想知道收花个系男性定女性啫，即系 女性 收错 花，我觉得系女性。 哦， 系啊， 小心啲。 唔系啊，所以何中哥话斋，其实真系噶，女士见到扎花，有人送花嚟俾你啊，譬如阿林小姐咁，通常你都会冇毫无疑问啦，咪先？可能咁啱是同性，跟住拎住，好开心啊，拎住扎花，就唔会谂下到底嗰扎花系咪真系俾自己。 收错咗个人，嗰、个女士嗰、那个男朋友就好。 嘅人进入餐厅同埋使用其他服务。乌克兰出现历嚟最严重疫情，上个星期曾经录得单日超过800人死亡嘅纪录新高。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打针可以获得大约300港元奖励，希望推高接种率。曾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首席策略师的班农就藐视国会罪名到联邦调查局自首，其后被带上法庭。他暂时无需答辩，裁判官批准他离开，条件是要住在报称地址，每个星期向当局报到，若果有任何出国旅游计划必须通知当局。美国护照暂时由法庭保管。班农在法院外声称控罪背后有政治动机，他会抗争到底，又形容自己一方厌倦防守，将会采取攻势。众议院调查今年初国会山庄骚乱事件的委员会早前发传票传召班农作证和提交文件，他没有配合。司法部上个星期正式控告他一项藐视国会罪和另一项拒绝提交文件罪。報道話，眾議院的調查人員希望針對班農的控罪，可以促使其他證人出席委員會的研訊。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9，日元114.18，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1，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9,718点，跌5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美元，卖出1,862.9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去沙田污水處理廠。另外較早前山頂道由於有山泥傾瀉，現在重型的車輛仍然不能夠行駛介乎白家道至馬紀仙峽道的一段山頂道，受影響巴士路線仍然需要改道行駛。最後食安仔提提你，盡量揀無餡或者少啲醬的麵包，就可以降低吸收的糖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有一日啊，小明就问啊禅师啦，啊禅师啊禅师，我本来咧就好黑嘅，个个都笑我啊，我应该点算啊？咁啊，禅师就冇讲到嘢啦，就是、慢慢咧将个寺庙门打开，等啲阳光射入嚟。跟住小明就话啦：，你系咪想我打开心扉，唔好咁容易再其他人嘅想法咧？跟住个大师话：唔系啊，施主究竟你喺边啊？唔打开道门，我见你唔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Omoi no Taki 由地下乐队晋身成为主流乐团，成员对他们的努力得到成果感觉得到相当之高兴，机会越来越多，继之前曾经唱出动画电影《鸣鸟不飞》《乌云密布》主题歌曲之外，曾经也都为日剧献唱主题作品，今次他们再一次为人气动画《蓝色时期》演绎新的歌曲。 Omoi no Taki Ever Blue。日本流行榜的推介作品之选，我们有 Omoi no Taki Ever Blu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星期二精神啊，八点十一分啦，钟哥同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今日睇下港股表现先啦吓，咁啊，虽然咧有啲朋友仔又觉得港股咧就冇美股咁劲抽，不过咧睇翻咧港股其实咧五年升嘅，累积升咗627点啦，但系咧成交金额咧就缩至啊1186，因为讲紧琴日交易啊，琴日微升62点，咁啊港股嘅表现当然要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啊，嗱，呢个就系头先提到啦，成交咧就系少咧就是、一个重点啦。因为睇翻港股方面咧，其实咁都讲得啱嘅，其实一路都系跑输美股嘅，讲真就，美股方面咧成日都创新高噶嘛，但系港股方面咧都系唔系好跟，咁啊再加埋就算升嗰时嘅话咧，个成交又少，即系跌嗰阵时成交又多。 今年成日都系咁 ，Kenny， 我都想问一下呢、這、一个即系升市咧就细成交，跌市咧就大成交，究竟有啲咩启示咧吓？ 其实都系倾向咧，我觉得嗰、那个上升动力都系弱嘅，即系一高咗咧，啲人咧都会比较谨慎啲，即系未必咁愿意系高位去追货咯。咁反调翻转啦，当跌落嚟嘅时嘅话咧，大家个信心咧就好容易就被动摇啦，就买啲嗱嗱林咧就系即系沽咗啲货先算啦。咁同埋都系好重要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今年喺第一季尾开始咧。其实真系内地流入嚟嘅资金系少咗好多咯，咁你见到其实旧年个升势咁强劲嘅时间嘅话咧，都系明显北水方面咧会积极地参与啊嘛，咁就而家基本上就呢个北水方面少咗咁多咧，咁其实都会影响到嗰个上升动力嘅，所以我觉得指数计嘅话咧，暂时都系受制翻喺嗰个100天平均线啦，即系而家100天平均线我哋都讲咗几个礼拜啦，都落紧嚟，都落紧嚟添，咁所以变咗个阻力方面咧就褪低咗添，咁不过都又唔使咁悲观嘅，咁我觉得都系维持翻就系个低。低位上面嘅话咧，亦都唔需要话太过担心要显著跌穿呢个低位嘅，所以都系一个我谂反反复复咁样咯，即系喺一个整固为主咯。 嗯，明白。 唔好搏啊，即系呢啲正所谓咩啊，港股唔好搏股啊， 唔好搏股，唔好搏股。呢一句好，成为咗金句啊吓。OK， 系 正所谓生意淡薄。 系 嗱，我就唔系想问嗰啲赌博股，即系唔系不良赌博，反而问下啲内需股啊。嗱，譬如农夫山泉啊， 水始终要饮系咪？ 水始终饮啦，天气冷啦，要着下衫啦，波士登呢啲专系出御用嗰啲咁样咧，呢啲会唔会系呢啲期？数会睇好少少咧 ，Kenny。 哦，咁一定系嘅，因为睇翻就如果你譬如波斯登咁样，佢其实都啱啱都出咗一啲系即系双十一嘅电商嘅销售嘅数字啦。咁你见到佢都增长成50%嘅。咁内需类股份咧，我哋成日都有讲咧，就除咗话卖嘢之外咧，最紧要就系睇翻佢有冇个品牌价值喺度嘛。咁如果你净系单纯卖衫卖睇翻个 revenue 或睇翻个 net profit 嘅话咧。咁你唔會願意俾太高嘅 valuation 去㗎嘛？咁點解譬如李寧嗰個企處嗰個估值咁高呢？因為李寧有一個係品牌價值喺度。咁波斯登都係開始做到呢樣嘢嘅，因為以前波斯登呢可能都係純粹即係功能性嘅保暖嘅羽絨啊，好厚嘅為主。咁但係幾年前開始佢就增加咗啲好即係時裝啊 fashion 嘅元素啦，加埋就好而家即係都唔係而家都興咗幾年嘅薄羽絨咧，就令到嗰個係買羽絨嘅時間係多咗咯。即係如果你以前都係好厚嘅，你即係而家你知冬天時間越嚟越少噶嘛，咁變咗你。所以需求嘅羽绒嗰个情况就会低咗，但系如果你系改良咗，系薄羽绒嘅需求多咗啦，同埋第二就系嗰个系时装元素啊，即系佢加咗多 fashion 嘅元素落去咧，亦都就系有巴黎时装展嗰啲行过啦，咁就变咗佢个羽绒价钱咧。 貴嘅喎、哦，即係如果大家記得有新聞之前都有講過咧，都即係有個咩，即係內地勸喻就，唉唔好咁貴啦，因為嗰啲如果網上邊咧電商嘅去賣嘅羽絨咧，高檔嗰啲係萬幾兩萬蚊一件嘅喎、哦。 嗯，今日好夸张啊吓，睇下个消费族群系咪可以承托到个股价啦。 你叫我即刻唔出声啊？ 点解？ 万几两万蚊一件羽绒、哦，我即刻收声。 系啊，你各有心头 收 声。系、哦、啊，你万几两万蚊唔系买呢啲啫。 好啦，咁啊，另外我想问问 Kenny 咧，见到北交所寻日咧就正式面世啦，首批81间上市公司当中咧有10只啊，仲话系暴升得好紧要，一齐飙高价格。 内地立指先传。依家有 系咪？咁其实而家北交所咁样开锣咗之后，对于港交所有啲咩影响咧、嗯？会唔会有啲冲击咧 ？Kenny， 你点睇啊？ 我觉得有啲定位唔同嘅，因为始终啦，其实啲投资者成日都会讲啊，内地方面交所会唔会即系挑战香港交所地位啊，或者系一个竞争咧？咁我觉得又未必系一个竞争嘅，反而调翻转有机会系一个互相嘅即系补足，因为嗱，始终咧两个系唔同嘅市场，因为香港交易所方面咧就系一个境外市场啊嘛，咁啲资金方面咧就可以即系吸引咧就全世界各地嘅资金嚟香港噶嘛，同埋香港系冇一个系外汇管制噶嘛，咁但系你始终内地交易所方面咧就系内地有个资本账嘅管制噶嘛，咁所以变咗咧，啲资金进入去嘅有难度啦，唔系直接可以用到啦。咁第二就系话咧，集咗啲资金出去做投资嗰时咧，亦都系唔系咁轻易噶嘛。咁所以变咗咧，你嗰、那个市场上边咧、那个性质系唔同嘅。咁同埋投资者参与嘅程度上边咧，都外资啊，同埋呢个内地投资者方面咧，参与嘅比例都系唔同噶嘛。反而调翻转咧，就系话譬如好似北交所就今次就最主要新三板咧，有啲精选嗰十几只股票嚟到去上，即系培养好似头先讲啦，内地嘅 Nasdaq 嘅股份啦。咁当啲科技股、高新科技股大咗之后嘅话咧，咁就要出去境外入资噶啦嘛。咁而家就好明显就唔会 Nasdaq 啦，呢、這个即系唔符合国情啦。咁就唯有就嚟香港市场噶啦。咁所以变咗。反而就為了香港市場可以提供一些獨角獸、啊、或者巨無霸咯。 咁啊，可能仲有啲新嘅睇法啊，咁啊，到禮拜尾咧，恆指季檢啦，咁啊，通常都會講下啊，有啲咩股份咧有機會成為掩藍嘅大熱。咁、啊 ，Kenny 都會唔會做一個推算同埋預測等 下 飛標？因為其實大家都冇水晶球啊，而且過往譬如嗰幾季咧，大家諗嗰啲都未必會 出乎意料之外 啊。係啊，有陣時都估計唔到，咁但係。今年有冇话市传有啲乜嘢呼声高少少啊 ，Kenny？ 之前我哋都会谂下，会系即系啊搏下，即系估下。但系经过呢几次之后，好似头先咁讲咧，其实真系谂唔明。 系啊， 你觉得系嗰啲，佢又唔系；你觉得唔系嗰啲，佢又系。咁所以真系费事谂啊。即系我觉得，同埋恒指成分股方面咧，就其实你炒佢入恒指成分股嘅话咧，即系冇错，都系有个效应炒下嘅。不过咧。就唔會話太過長咯，反而調翻轉咧，就係話入咗恆指成分股之後嘅話咧，好多時啲股份咧都會有個魔頭咧，就係要跌翻一段時間嘅。咁呢個係正常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入恆指成分股嗰下生效嗰前或者生效嗰時，咁其實之前冇買嘅投資者方面咧，可能就會係增持啦，增持落個 portfolio 裏邊啦。咁所以係咪升咯？咁但係佢入咗去之後嘅話咧，其實可能。如果冇新消息嘅话咧，可能好一段时间都唔会买，咁所以形成咗一个股价回落翻都系正常咯。所以我觉得你投资股票嗰阵时咧，都系睇翻基本面好过话 炒下呢啲消息啦， 成分股咯。 系啊，咁啊明白啦。咁啊，散户股民咧都要多做功课。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世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Kenny， 听日再倾。 唔该 Kenny， 拜拜。阿欧，今朝天空啲云好靓啊 ！Kitty， 好好珍惜啊！ 小白，今朝早有啲冻、 啊。Barbie， 好好珍惜啊！随时可能变翻夏天噶、啊。 就算乍暖还寒， 都要好好珍惜。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啦， 如果唔使錢去一笪地方，有得影下相、玩下遊戲，咁你覺得著唔著數先？ 著數啦，去啊去啊，即刻去啊！ 咁我放心啦。 哇，你哋啊， 做咩啊？ 樓下公園都可以咁樣啦。 其實唔使數 咯，咪即刻去咯， 有得玩又唔使錢，係咪先？ 係啊，唔係咁，所以有時我哋都會介紹有啲公園，譬如有啲特別嘅花啊開咗咧，都會叫大家去行下咯，睇下咯。係 啊， 呢啲即係一開花即係霎眼就 每年南昌公園嗰個黃花風鈴木，我哋都會同大家講 嘅。係啊，我哋廣播道都有㗎， 冇錯， 黃花風鈴木係啦，但係就好短，即係好靚黃色 幾棵咁樣咯， 係有幾棵㗎， 好靚啊個名啊，個名應該 係啊。 啊、 花風鈴 幾型啊！ 不過而家就唔係時節，好似我記得係八九月嗰啲嘅，七八月嗰啲嘅。好啦，咁今日咧就講下啲商場嘅好去處啦。因為你知道有啲商場咧，去到聖誕咧會有好多好靚嘅裝飾啦，有好多嘅佈置啦。咁除咗等大家影相之外咧，而家都會加咗好多咧遊戲元素落去。咁等大家咧，即係除咗睇之外咧，亦都有得玩下。咁啊，知大家去唔到好遠啦，即係去唔到旅行啦，又搭唔到飛機啦。咁所以我見到有啲商場咧。佢都用一啲外地作為主題嘅，即係等你勾翻起個回憶。所以我初初睇嘅時候咧，幾興奮啦，即係講哇喺香港都有啲好似feel 下啲雪景咁樣，但係越睇咧。就越想翻你以前聖誕去旅行嘅時， 即係更加傷 感時光啊！係啊，不過咧呢個都幾啱一家大細去玩嘅，咁所以小白啊、Barbie 咧都可以考慮一下。这个商场呢就喺将军澳嗰边嘅。咁嚟緊呢佢就会有呢一个寒冬落雪游喎，见到佢。 有落雪咁巴闭。 係咪又着 佢 嗰 个落呢 係 快乐 嘅 落啊。咩话 係咪要租嗰啲衫㗎 佢有得有去韩服体验呢啲啊，梗係咁有啦。 咁返你之前讲丽苑嗰啲嘛，因为。 嗰个係羽绒嗰个好瘦嘅羽绒。咁佢都有几个嘅打卡位嘅。咁首先呢就有一个叫做韩国观光一百选嗰个江原道啊，即系票选咗嗰个地方出嚟咧。咁其实佢有好多白桦树嘅，即系真正嗰个地方啦。咁佢就仿翻咧少少嗰个雪景咧，俾大家即系整翻少少几棵啲白桦树喺度，等大家就可以影下相。 再有个 backdrop 咁样，所以你有讲话整翻几 棵 嗰啲 啊？系啊系啊，我惊你翻嚟话我都冇嘅咁样， 掉下眉啦，笑笑地啦。 唔系咁，同埋你谂下。 假象都好啊！ 你商场啊咁多人，你点样影歪 shot 啫？系啊，你都系影得好近噶啦。 不过大家都好似睇得好淡咁样，做呢件事。 我哋进入咗虚拟世界啊嘛，系啊，扩张实景都得啦。其实 喂，不过其实佢都有啲心思噶，因为佢都有一个场地咧，设置咗360度一个小星球嘅自拍装置。咁等你影相嘅时候咧，都可以有多啲靓嘅角度啦。而家好兴噶啦，即系譬如你去到商场咧，除咗你用自己手机影其实佢都会用佢嘅装置帮你影，咁相片咧又想你 download 埋佢哋个商场嗰个应用程式啦，咁你就可以下载翻佢帮你影嗰张相，系啦，可能佢喺张相度会加咗少少嘢，咁同你喺手机度影有啲唔同啊， 跟住佢就 会 好多嘢 send 俾你噶， 系啊， 即系之后啊， 可能系着数咧， 系咯， 系啊，咁另外仲有啲咩打卡位咧？咁啊，除咗有呢啲白桦树之外咧，亦都有一啲梦幻嘅灯海缆车啊，有雪人。村啊咁样啦，咁亦都有一啲冰湖啊，好似可以喺上面钓鱼咁样样嘅，所以都几多嘢玩。 哦，即系可以打卡影下相啦， 系啊，可以玩游戏啦。咁啊，嗰啲游戏咧有啲刺激啲嘅，譬如有冰湖啦。咁当然佢嗰个地下就唔系一块冰啦，佢只不过系 都系假嘅， 都系仿啦， 都系仿嘅，但系都好啊。 但系即系有啲嘢好似雪景嘅图案咁样啦，亦都有一条4米长嘅雪山滑梯。 哇！好长啊！ 呢、 這 个好玩喎、 啊，算系好多嘢玩咯、 啊。 其实佢头先数咗十几样嘢出嚟， 系啊，喂，喺商场里面算有诚意噶啦， 系啊， 都系。 佢开大啲冷气，我记得叫佢。 点解啊？有翻个 感觉，感覺 即系流晒汗咁样。 系啦，流晒汗，无谓啊，阵间。 哦，即系夏天嘅时候就应该熄冷气咯，即系滑冰 可以咁讲， 出身汗咁样。 夏天可以打造一个沙漠场景咯， 系咯， 不过咗啦，出年啦，出年啦，系啊，筹备下啦。咁呢个咧，佢亦都有一个游戏咧， 系可以模拟喺度诶滑紧雪嘅动作嘅，双板滑雪 咋，单个动作咋，大家留意。 喂，但系咧，我记得旧时喺机铺咧，我都好中意打个滑雪机， 我都有啊， 滑雪机好好玩。 但系而家佢新嗰个商场嗰、那个，佢系咪 VR 定 AR friend 嚟噶？即系唔系净系望住个 mon， 佢就戴住个头盔会唔会噶？ 佢话系喺一个滑雪模拟装置上面摇摆你嘅身躯。 咁系应该我哋细个玩嘅，类 似系咁。 我都想玩翻，我细个成日玩噶个滑雪机， 嗰只机冇咗， 冇啊， 系咩？好好玩啊！ 商场可能都系攞翻旧嗰部机改装嘅， 因为咧佢跳嗰下咧，你可以做啲 move 懒系做嘢，即系佢冲去啲波段嗰度咧，你咪懒系花式咁样嘅，佢会加分噶嘛。 喂，唔系呢度正，我擘大咗佢张模拟嘅图片嚟睇咧。嗱，平时我哋以前喺机铺玩嗰只咧，咪个 mon 喺前面，跟住好比较窄嘅嗰部机咧，咪企上块板嗰度嘅。佢呢个咧。佢有一个好阔嘅电视屏幕啦，咁然后佢嗰个装置咧都几大嚿嘅，咁你就企上去，然后咧佢有一个扶手俾你扶住嘅，咁跟住你就会可以左右咁样喺度摇摆摆动你个身体咯，其实都好似几好玩，我见 系咪啊？ 系啊，有啲诚意呢个装置， 加分 系啊， 不过可能要排队啊，呢啲通常都一两部机 啦， 同埋你要俾人睇住你喺度摇摆咯， 冇乜所谓嘅，冇乜所谓。 唔係，即係如果你係啲動作係優美嘅，唔介意咯。不過就係咯，優美要做先。 首先你要 識啦，首先要優美先。 係啦，咁另外咧有 咁我玩唔到啦。 未必嘅，強調優美咗幾次中江。 唔係，咁你都優良啊，你唔優美 試下玩先啦。咁都好，未玩唔知優唔優美嘅。 我呢啲係休息㗎啦， 玩完就休息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比較頭先你哋講嗰啲靜態少少㗎啦，有啲韓服嘅體驗啦，亦都有咧魷魚遊戲咪有嗰個。躺躺咧喺度吉吉吉吉嗰个嘅，咁佢都有一个咁样嘅工作坊、 哦。我以为佢系咁俾你舐添。 你可以嘅，佢教你整嘅，其实系系啊。咁跟住之后咧，佢仲有好多唔同嘅小任务俾你做啦。咁如果你完成到嘅话咧，佢亦都有礼物送翻俾你嘅。嗱、哦，系咪好好咧？嗱，去到呢个商场，你又唔使花费， 几好， 跟住好多嘢玩，玩完之后赢咗，你又有礼物收，系咪？咁啊都几多嘢玩嘅。咁啊，同埋咧，佢嗰、那个我见到。其中一個禮物咧，就係、是、之前阿 Barbie 你有講過嗰、那個 滅鼠先鋒， 滅鼠先鋒， 唔係我啊， 係喎、啊，你都有講過喎、啊。 潮流呢啲係咪先？唔係淨係 Barbie 識 噶， 未發跡嘅時候已經玩啦。早兩日仲贏咗個小朋友，幾開心係咪？ 哦，你大蝦細， 係啊，係啊，大蝦細冇智慧啊嘛，正所謂係啊。 嗱，咁佢呢一個嘅活動期間咧都幾長嘅，就唔係我今日講完咧，聽日就冇嘅。佢好似系11月12号，咁就一路 点都玩到圣诞节啦， 系咯，吓、啊、跨年咯， 系咯，跨年啊，跨年 好啊，1月2号嘅， 好啊，好啊，玩啊， 系啊， 好 啊，系啊，咁啊，大家就可以去玩下， 感受下韩国嘅气氛啊，去到讲几句韩文嚟听下先啦， 系、 啊，呢一些用啊， 沙拉 希哦，沙 咁、时间咧将近嚟到早上嘅8:30啊，睇埋嗰个天气先啊，系啊，咁啊呢个就冇韩国咁冻嘅，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71%，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6度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16日系一年嘅第32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45日。1945年11月16号，一个联合国专门机构总部设于法国巴黎嘅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成立。组织嘅宗旨在于通过教育、科学、文化、沟通及资讯，为建立和平、消除贫穷、可持续性发展及跨文化对话而努力，促进各国之间合作，对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截至2019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193个会员国及9个准会员。教科文组织由大会、执行局、秘书处3个部分组成。11月16号出生的朋友对权力拥有天分，是公认的好领导或者主管，懂得考虑团体利益，不容易受到社交圈、家庭或者朋友的影响。 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令你有信心领导世界性的组织？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不同组织有不同的宗旨，我们有没有充分了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的视像会议，本港时间今朝稍后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寻日表示，习近平将会同拜登就事关中美关系未来战略性问题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消除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外电引述美国高层官员说，会议将会为未来的美中竞争设定条件，以减少两国冲突的可能性。美方会提出一连串忧虑，希望建立共识，避免误判或者误解。英国将恐袭威胁级别从重大上调至到严重，代表高度可能发生恐怖袭击。利物浦在当地星期日发生炸弹爆炸，警方定性为恐怖事件，指案发时一部在医院外的的士有自制炸弹爆炸，怀疑施袭的人死亡。司机在的士起火之前逃出车厢，他受伤送院，经治理之后已经出院。警方根据恐怖主义法在利物浦拘捕四名男子。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指出，涉事的士乘客不存在在军情五处的名单上。首相约翰逊说，事件清楚提醒国民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内政大臣彭黛玲说，今次是继保守党议员阿梅斯落区时遇食身亡之后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宗致命事件，政府因此上调恐袭威胁级别。欧盟同意进一步制裁白俄罗斯，各成员国外长开会讨论大约4000名难民冒着严寒天气滞留在白俄罗斯接壤波兰边境森林地区的危机。欧盟指责白俄罗斯将难民推向欧盟，以报复欧盟之前的制裁措施，认为需要向白俄罗斯进一步施压。德国外长马斯批评利用难民作为工具向欧盟施压的不人道操作，在过去几日情况变得更坏。欧盟方面会针对参与人口贩运的个人加强制裁。欧盟各国在当地星期一达成一致政治协议，在新制裁措施生效之前必须先就协议定出具体细节。对于西方国家指责炮制难民危机，白俄罗斯谴责有关指控是荒谬。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14.18，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2，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9,699点，跌7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37美元，卖出1,862.8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过咗风力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北雅山花园。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过咗风力楼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车龙咧接近北雅山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那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都是慢车，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那段车多，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咧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彩怡花园。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彩怡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 大师对谈，你认为乜嘢系聪明，乜嘢系蠢？是大智若愚，是诈傻扮懵，定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今个星期大师对谈题目是聪明与愚痴， 全灯法师李灿荣主持大师对谈，逢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好问一下钟哥同埋小白啦，即系喺一个面试里面，即系可能好多人啦去争一份工啦。你觉得有冇一啲招数系可以出奇制胜嘅咧？ 咩工先？即系咩类型？咩类型 普遍嚟 讲， 即系譬如可能喺你嘅仪容啊，或者你喺你嗰、那个谈吐方面，其实加少少嘢就已经俾人留下一个好好嘅印象噶啦。 嗯，通常呢啲咧，我會叫人哋先要了解咗究竟你見咩工啦，咩、類型嘅公司啦，同埋如果有可能嘅話咧，知道邊一個坐 board 咁啊係啊，好啲嘅。你見一份 OL 工同你見 FBI 都唔同啦，係咪先？ 做好資料搜集啊， 係啦係啦。 如果係阿 Kitty 坐 board 定還是小白坐 board， 你哋兩個嘅喜好唔同噶嘛，咁啊要即係如果知道嘅話咧，就事先知道。有啲咩要準備咯？ 因為咧，即係每一個人咧，其實佢能力可能大家讀咗咁多書， 個個差唔多嘅， 差唔多嘅。個問題就係、是。 揀人嗰個咧係一個人嚟嘅，佢唔係 AI 揀人嘅。咁、所以咧，佢請人嘅時候，你就知道如果嗰、那個bot 咧，佢到底嗰個性格嘅取向啊，佢啲咩活動，佢係咪中意啲內向啲嘅，定係中意啲員工積極啲嘅？呢、這個都好關鍵。 不過如果阿 Kitty 問到咁樣，呢、個最正路嗰啲啦， 係 你要乾淨，即係清潔啲嘅嗰個儀容啦，入到去有禮貌啦，帶有少少微笑又不能大笑啦，又要目光接觸啦，又不能兇對方啦，即係呢啲要做足咯。 嗱呢啲咧都係好緊要嘅。咁其中一點咧，鐘哥就係講咗我今日想講嘅啦，就係講咧面帶微笑，即係有心理學家咧都從住呢一個方面咧去到研究，因為成日都話啊笑面迎人嗰啲人咧，嗰啲人緣又會好啲啦，好似行運咁樣樣嘅。咁但係點解會咁咧？首先咧有心理學嘅研究者咧就追蹤咗100多名嘅大学生，咁就研究下佢哋系点样得到第一份工嘅，因为多数第一份工都系即系你大家嗰、那个履历都冇乜啦，即系都好似白纸咁样样啦，咁啊，所以可以影响到嘅因素都未必咁多。咁佢话咧就发现嗰啲即系资料显示咧，嗰啲睇起上嚟愉快啲嘅应征者，佢哋通常咧都较能够得到份工作嘅，咁而且咧见到佢哋嗰个微笑咧系能够俾人一种影响力嘅咁样，咁佢咧就会继续解释落去啦。佢话发自内心嘅微笑咧就会引发到其他人咧同样都会有呢个情绪，咁即系话你见到人哋对住你微笑，咁你咧好自然地咧你都会对翻佢微笑 嘅，一样嘅， 你有冇呢个感觉？ 一样啊。你幾多人打喊路？你會想 係 啊？微笑同打喊路都會傳染。 但 係 Kitty 講咗個重點喎，發自內心， 你不能夠假笑， 係啦，不能夠假笑。 係啊，係啊，係啊。 喂，呢個又真喎，因為其實咧，發自內心嘅微笑同埋你係擠出嚟嗰種假笑咧，原來你面部嗰個肌肉都係用咗唔同嘅肌肉嘅，咁所以對方咧亦都係會 feel 到嘅。所以如果你係假笑嘅話咧，對方係唔會同你發自一個真心嘅微笑。 咁其中一個必殺嘅，或者要做到 Kitty 呢一種所講嘅，就係要發自內心嘅微笑。首先你要 tune the tune， 即係調整一下自己嗰個心態、性格、心態。你應該係點咩人會成日可以 keep 住一個微笑，發自內心嘅微笑？就佢睇好多事情，佢都覺得啊呢樣嘢係會令到我快樂嘅。一個人佢覺得佢自己快樂，佢就會笑啦。咁佢就容易咧去得到呢啲工作，越得到得多咧，佢又越開心啦。係嘛？ 但唔係個個都係咁樣噶嘛？你知而家呢一期特別係啲無特異咧，好興嗰啲叫做咩厭世樣啊，即係個樣咧。即係隻眼都蒙埋啊！好似我唔理呢個世界， 冇表情， 冇乜表情，而家興呢一啲啊嘛，而家係。 但係如果喺職場上面，即係你要有一個係好啲嘅人際關係咧，就不能夠啦。咁如果你話本身自己都係一個好樂觀、好開朗嘅人，咁露出一啲真心嘅微笑就冇乜難度啊，好似。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於一個相對比較內斂啲嘅人，咁有冇一啲竅門可以做咧？咁佢都有提議就話啊，你可以咧嘗試喺譬如見工嘅場合咁樣，咁你哇同佢又唔熟，即係我又點樣整一個即係真心嘅微笑啊？咁佢話你可以嘗試諗下一啲開心嘅嘢，即系譬如你，其实有时咧，我影相都系咁样，或者我拍嘢嘅时候，我都系咁，即系话诶，你笑一笑咁样，好开心嘅，好 sweet 嘅咁样，咁我对住嗰啲 crew 咁样，我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感觉噶嘛，咁可能我就会谂一啲啊，可能我会谂下小猪啊，跟住谂下一啲自己好中意食嘅嘢啊，或者一啲好开心嘅片段，即系帮助你露出嚟嘅笑容咧，都唔系净系皮笑肉不笑嘅，你可能嗰一下真系俾一个回忆或者俾一个片段咧触动到你，即系你真系会笑出嚟嘅。 我就一个再简单啲啊， 系 喺当下 接你系嘛？ 咁唔使添啊！你谂下，你而家呢个咁样嘅，即系你知最近嘅环境噶啦。你有公开已经可以笑啦， 系啊， 即系已经好开心， 已经偷笑添啊！ 有公开紧，真系笑出嚟嘅， 系啊， 即系好衰咁讲。而家呢啲咁样嘅环境，唔系个个都可以有一份工作喺身住。喂，我有份工作，我点解唔开心啊？ 系，所以其实咧，我哋譬如有时喺电视度睇到一啲表演者啦，佢系真系笑啊，定系假系笑咧？你都会。即系好容易分得出嘅，好即系哇咁牵强嘅，咁啊佢就皮笑肉不笑嘅咁样。咁其实咧，表情都有好多种啦。点解系微笑咁有优势咧？佢话原来喺咁多表情里面咧，大脑去到识 别笑面嗰个速度咧系最快同埋最容易嘅、 嗯。 即系有啲人就话官人迂眉咁样，你望下你都唔识睇人面色嘅咁样、嗯，微笑你就知道啊佢系愉快嘅，咁好快你就知道啦。但系有时你譬如好似小白而家呢个样咧，你可以谂下啊，到底佢系疑惑紧啦， 个口罩遮住咗 系啦，佢系等待紧啦，定系佢喺度盘算紧啦、嗯啊？即系你呢啲咧，你可能你个大脑咧要花多啲时间先可以揣摩到佢个表情想表达乜嘢意思。咁、 嗯、 所以呢一个微笑咧系最快令到大家可以接收到佢嘅信息，从而咧产生一个乐观嘅情绪。系啦，咁大家就互相影响。咁所以你话去到一啲面试嘅情况啊，或者喺职场上面，你见到一个人咧，成日都露出一个真心诚意嘅微笑咧，你就会觉得啊，好想同佢相处，因为呢个人咧。間接都令到你咧係有一個快樂嘅情緒出現咗。 但係笑咧，其實真係好難嘅。如果你講開一啲科學嘅證據或者驗證咧、 嗯， 人嘅面部肌肉如果要做出一個笑嘅樣咧，用嘅面部肌肉係最多嘅、 啊。 所以點解我哋好少笑啊？因為其實係最攰啊。 哦， 因為即係你，譬如你正話講嗰啲厭世樣咧，你基本上唔使喐噶嘛，反而就厭世 唔喐就已經係啦。 係啊，咁如果你要嬲咧，你用嘅面部肌肉。都冇笑用得咁多，咁所以笑其實係好難嘅，又係咁，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會覺得點解我哋咁難笑得出嘅？咁你即係叫做外在嘅生理上嘅環境係令到我哋笑真係辛苦嘅。 我哋成日都聽人講話，即係攰到笑唔出，可能都係某程度上有同即係我哋本身身體結構有啲關係。 但係唔知點解咧，無論咩人都好啦，即係個樣啊即係生成點都好啦，笑係真係靚啲嘅喎。 都唔一定噶， 系咩？ 你有冇睇赌神啊？赌神叫阿龙五笑嘅时候咧，最后都话你都系唔好笑啊。 咁佢搞笑啫。 龙五笑而家我哋笑啊， 咁你都系唔好笑啊。 昼夜的应门，旁人或许总不满，然而你说喜欢，在此准我自满，任高低起跌，彼此都一贯作伴，遗忘了当初的悲观。偶尔遇着判官，你勉励我专心奋斗，什么都不要管。过去如无借种后门，信心都减半。如独个面对，状态未免一般。同行有你。始终看好，哪怕听到什么控诉，种种劝告，同样以情待我好，唯求你也安好，医治不到，纾解你的烦恼，心声一起细听互诉。这种憧憬，期待我再攀升，或者得你和应，但衷心高兴，彼此间找到记忆，成为了心中的痴情。每次遇着困境，看你在我身边证明。无需弃权与命，同行有你多好，对我始终看好。哪怕听到什么控诉，短短去路，同样动人。 亦鼓舞，唯求你也安好，医治不到，纾解你的烦恼，很想与你投怀互抱，有你的好此刻不必畏惧跌倒，为你那份自豪高攀得更高，同行有你多好，对我这么看好，相信我做到。 话明东涌应该是东面的，但是它偏偏就在香港的西面。好啦，睇翻大屿山啦，啊，佢又咁啱喺大屿山中间嘅西面少少，咁但系点解又要叫东涌呢？想唔想知咧？加卷号，转头话你知。原来东涌的原名叫做东西涌，当时因为就在东和西两边都有一条河涌，靠近东边的就叫东涌，即是现今就东涌河，西边就是西涌了。有传是现今的黄龙坑一带。东西涌这个名字可以追溯至到明万历的月大记，而清道光年间的广东地形宝典更加明确标示两边河涌口、东涌口和西涌口的位置。谜底来了，无论如何研究地形，现时东涌的位置和古代的而且确有出入的，但是为什么还有个东字呢？原来就是因为东涌这一边的发展比较上好，可能由于地理容易聚集人群，较为多人认识了，逐渐就将西涌这个名字呢搬下搬下就搬远了，东涌由于较多人认识，咁所以现时嘅位置就会叫做东涌啦。名字不断改变嘅，最紧要跟得上时代嘅步伐。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喂，同 Kitty 同埋 Barbie 讲下呢一个先啦。喂，琴日消委会出咗呢一个报告咧，我屋企有啲煲咧都真系收一收路先啦吓。 点解啊？ 摆埋晒，因为咧啲铁柱锅啊，咁啊，叫做。 系铸铁锅啊，铸铁锅，我成日都话铁铸锅，我成日都会讲错咗，因为我成日个心入边谂咧，就系佢系用铁铸噶嘛，咁咪叫铁铸锅。 你即系有个画面见到啲人喺度揼揼揼咁啊？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好重手嘅，其实我搬过几个翻屋企咧，系真系坚重。有一次咧，将个煲咧摆喺个座位隔篱啦，即系我驾驶个副驾位嗰度啦。佢 sense 到好似有人坐咁啊！佢话点解冇揽安全带？Exactly 啊！ 好劲喎！ 好惊，好彩一光白白嘅，如果唔系夜晚黑都真系惊惊。边 个坐咗喺度啊？坐顺风车系嘛？ 喂，咁啊，消委会抽查啊，咁啊，报章头版都有讲啦，即系女士抢手货一啲咧，铸铁锅咁啊，煮出锅来啊，有七款咧，都唔达标咁样啊，奇怪喎！一款咧，我以为好劲啊，德国咁样啦。 你可唔可以俾我睇下？ 我讲 佢怼对屋企自己 系啊，俾我。对咗先啦， 我屋企咧有啲就过到呢、這个检测，有啲就过唔到啦。 咁多啊！ 等等先，嗱喺你睇之前，我又问一问芭比，你都中意唔同颜色嗰啲啊？你屋企都多唔多呢煲？ 唔多、啊，我用开就系用死嗰只噶咋。 但都有呢一类牌子嘅，应该 都冇、啊。我全部买啲 cheap 煲噶咋。 我要系因为你唔煮嘢食啫， 系啊， 稍微钻研 呢啲粗用嘅嘢，唔使买咁靓。 芭比，我同你讲，你稍微钻研下，你真系唔好爱上，你一爱上咧难以自拔， 无谓再发展多个兴趣要去使钱啦、 啊。因为我见你咧平时用。嗰啲物件咧，啲颜色咧都好接近呢几个牌子嗰啲颜色咯。 我系知道有好多唔同品牌出咗啲唔同花款啊，乜乜、 啊、 限定版啊，乜乜、 啊、 颜色嗰啲咧，我知道有嘅、 啊。 不过咧，我就见到咁多咧，我就觉得都储唔晒啦，就冇谓搞啦。 煮嘢食就问翻个煮嘢食先啦吓。 所以嗰个好紧张，煮嘢食嗰、那个。 阿、啊、崔老师，咁啊 B 字头嗰个德国你有冇噶 ？B 字头乜炉乜炉嗰个有冇用开？ 我唔系用佢嗰个铸铁锅咯。 喂，好彩啫，一个乜炉乜炉。 嗰个就系有水壶， 佢系德国牌子嚟噶嘛，佢、 啊、 连欧盟嗰个标准都过唔到噶，系、 哎、 啊，咁佢会释出咩呢就系、是比较多嘅呢、這个叫做重金属啦。咁、 哦、 啲重金属咧都有啲专业人士都话啊，有机会引致致癌嘅咁样。如果咧大家用啲叫做铸铁锅嘅时候咧，就尽量避免煮呢啲酸性食品咁样。咁、啊，长期摄入咧就会影响呢、這个肠胃道咁样咯。咁、呢个都要留意。 即系直情融咗只窝喎，如果系咁讲。 系啊，所以呢个 B 字头嘅品牌咧，琴日即刻将有关嗰啲叫做铸铁锅咧，即刻下架啦。 咁梗系啦， 佢 唔 再出售啦， 唔合规格。 其实咧，消委会都几劲。通常咧，一出呢啲黄榜咧，即系谁 即刻有动作， 谁能留低，谁能不留低咧？都真係一目了然， 但係你都係睇數據啫嘛。係 啊，咁你冇抗辯理由、 啊啊。 不過我有啲拗頭咧，其實去到咁顯赫咧，呢啲 B 字頭呢啲乜爐乜爐啊，有一個過到嘅法國嗰、那個嗰、那个系、那個、搞得掂嘅，好彩啊！如果 我嗰个都冇事，我系 S 字头嗰、那个， 你 S 字头 系啊，最底嗰、那个， 我屋企就比较多嗰啲辣佢嗰个啦， 都系冇问题嘅。 嗰、那个佢验呢一款个铸铁锅就冇问题，咁唔系一竹竿打晒一个品牌嘅，咁可能头先讲都系佢 净系嗰一款嘅产品， 消委会都系抽咗铸铁锅，可能即系嗰个乜炉乜炉有啲烤炉啊嘛，或者有其他嘅 product 咧，咁嗰啲就未验及嘅。 水煲即系煲水煲面嗰个咯， 煲水嗰、那个， 系、 嗯、你都有嗰个品牌嘅煲水煲面， 系 啊，冇事。 不过唔 关事 嘅，佢因为唔同嘅产品都用唔同嘅材料做， 佢个内胆又可能唔同。 有陣時都要睇翻，即係入邊首先我覺得好貴啦，原來啲鑄鐵鍋嗱嗰個要2700多元。 嗱，我都話呢啲係重點投資嚟噶啦，幾千蚊。 但 係 我想講咧，呢啲幾千蚊嘅一個煲咧，佢真係話係可以用一世，就算你中間譬如有啲咩崩咗啊，或者點樣咧， 即係有保養嘅。 當你喺度講一段感情都唔可以一生一世嘅時候， 個 煲 可 以 啊， 2000多元。 唔 係 喎， 轉啲咩啊？ 佢承諾你，落你一生一世，但你可能转个头见到另外一只颜色，你就劈咗佢噶咯。 不过咧，讲另一个牌子 S 字头咧， 呢、 這 个 咧，一个煎牛扒嘅恩物嚟噶嘛。喂，原来佢啲嘢都几贵，3000多元。 系啊，其实佢唔平噶。 喂，你集齐几大兵器，咪成10000多元落楼、 啊。其实我得一个噶咋，我因为咧， 即系你想表达你悭家。 系啊，同我 嘅 guess 啊，系 嘛？我唔 系 好理解佢话，其实我得一个嘅背后嘅理念系咩？ 同埋专一咯， 系啊，专一同埋悭家。 因为其实你咁咁， 我都系讲下消委会呢个报告啫。你系咁赞自己，点搞啊 ？Barbie， 我倾下你嗰边啊。其实你唔入厨都几好。 我一听佢讲，我已经知道佢想赞自己噶啦。 你唔入厨反而现熟啊！我 悭翻几千蚊，唔使 但系佢储好多其他嘢嘅喎，储香水又剩嘅喎。 唔系。Barbie 储嗰啲有变现能力噶，系啊，佢都系女版中哥嚟 啊。其实咧，煲会唔会升值 嘅 咧？ 吓，佢啲公仔， 你知唔知呢啲煲呢啲碟？如果你唔用，你即系分分钟都有嗰啲。 一定有，因为有啲咩川上龙 call sofa 啊，咩 Hello Kitty call sofa。 但系都系嗰句啦，我都唔系储啲咁嘅嘢。 系啦， 我都系得一个 啫。系啦，一个系啦， 一个走天涯， 一个走天涯，即正所谓啊。即系煮食嘅方法啊，够高超，用咩煲都煮到好嘢啦。 咁又唔系咁 讲，我谂住咁讲，我谂住咁讲。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即系偶尔都要添置下。 唔系，偶尔都，因为佢哋卖得咁贵，即系除咗佢自己 build up 咗个品牌啦。咁我觉得即系某一啲佢真系真材实料，佢系做到某一啲效果。即系譬如佢嗰个传热个速度啊，或者保暖嗰个时间啊，咁样咁都有佢嗰个实际 用 途喺度， 都系嘅。 咁不过就系啦， 即系睇下呢啲报告啦。 我都系第一个，一个够。 食真系唔好买啦吓。 海怡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就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二台话你知。网络欺凌是不适当地利用图像和文字在网上骚扰其他人，例如公开取笑受害人、发放假信息，甚至恐吓受害人。 这些行为会令被欺凌者受情绪困扰，他们可能感到很生气、伤心、担忧，还会很害怕。 其实网络欺凌后果可以很严重的，甚至会干犯法例。我们是不应该助长和参与。 是啊，如果见到看似是起底的信息，大家千祈唔好喺网上或社交平台发布或转载，因为未经当事人同意而披露佢嘅个人资料，分分钟会触犯刑事罪行噶。 要防止网络欺凌，就要妥善保护你嘅个人资料，个人同埋敏感资料一定要加以保密。 万一成为被欺凌者，首先唔好回应对方，因为咁样可能会引发更多网络欺凌嘅信息。 之后利用社交网站的拦阻功能，停止接收有关欺凌信息，甚至封锁对方。 你亦应该向家长、老师或者可信任的成年人寻求协助，如果涉及刑事成分就应该报警处理。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像我般化，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神光在眼。 投资 O2O。 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国股市咧微跌啊，道指要跌十二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少于一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七点。虽然咧美股仍然喺高位嗰度徘徊啊，但系咧摩根士丹利就预测啦，随住美国货币宽松政策影响咧渐渐减少，加上市场咧充斥住高估值嘅企业啊。明年美股将会跑输欧洲同埋日本呢啲通胀压力较低嘅市场。该行就对明年啊嘅标指咧目标就 set 咗去咧4400点，并且预料咧十年期嘅国债孳息率咧将会升至2.1厘嘅水平。咁啊，令到大市咧都继续要观望住啦。咁啊，港股 ADR 亦都冇乜方向嘅，微微跌28点。咁啊，开市点睇咧？睇下咧中美元首啊！究竟啊，傾啲乜嘢可能有啲新嘅投資啟示？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過每個人嘅四季長短不一樣。如果正經歷寒冬，無需憂慮，休息一下，繼續向前衝。 梁榮忠，衝衝衝。 林樂兒 Vanessa 從名字睇到父母嘅期望，希望佢擁有快樂嘅兒時回憶。作为艺术工作者的第二代，父母给到他的是压力还是方向呢？这个朝早和 Vanessa 谈下怎样在艺术熏陶之下成长。 我是 Vanessa 林乐怡，我是一个幼儿教育工作者。 每一个行头都说有一个叫做下一代嘛，譬如娱乐圈成日提一个名叫做星二代，即是说下一代嘅小朋友都係做返上一代一樣嘅工作。咁如果係娛樂圈嘅，譬如係做開藝人嘅，下一代做返藝人啦。咁但喺藝術範疇裏面呢，我暫時都好少涉獵到有下一代係做返上一代嘅工作嘅。咁但係今日請嚟呢位朋友呢，就係佢嘅上一代，咁當然係我嘅同輩啦。咁佢嘅小朋友今日都已经长大成人啦，咁请佢上嚟同佢倾下，究竟喺你嘅成长过程里边，有冇俾你爸爸妈妈嘅熏陶，令到你喜欢上艺术呢个工作啊？今日请嚟嘅就系 Vanessa 林乐儿嘅，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嗱，先讲讲先，你记唔记得你见过我噶？ 记得嘅， 记得嘅。第一次你应该唔记得嘅，因为嗰日见你爸爸嘅时候咧，你第一次我见你嘅时候咧。佢就話：半隻手咁長咯，應該係啱啱滿月嘅時候啊嘛，係嘛？係滿月嘅時候啊。但我第二次見你咧，應該係都三幾年前啦。有一次去睇演出嘅時候見到你哋，咁嗰陣時你都係仲讀緊書，應該係。 係啊，係啊，係。 咁今日再見你就已經畢業啦，已經 出嚟做嘢啦， 出嚟做嘢添，已經好厲害，時間飛逝啊。係。咁先講講先，你爸爸媽媽係做乜嘢工作嘅呢？ 嗯，佢哋系从事舞台啦，咁佢哋自己有经营一个儿童剧团咁样。 咁但系即系个剧团都营运咗有20多年啦。 同我一样大，都系99年。 哦， 系啦， 即 系就已经系22、23年啦，差唔多接近。 哇，咁即系阿 Even 啊，你爸爸叫 Even 啦。咁即系佢喺22年前都好忙，又要成立一个剧团，又要迎接小生命嘅来临啊。 系啊。 咁喺呢个成长过程里边。咁你係咪一直都係參與咗劇團裏面嘅一啲工作，又或者係一啲活動嘅呢？ 其實唔可以話係參與工作啦，而係可能我一直可能未懂事之前啦，其實係同佢一齊成長啦。其實可以話，即係可能佢哋嘅 show 我都會去睇嗰啲演出，然後跟住一齊去同啲演員玩下咁樣，一齊去即係可能我哋去做一個。Before Daddy 好鍾意做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可能佢正式演出之前邀請我哋去睇下。去作為一個我哋兒童嘅一個觀眾，去點樣去俾啲 reaction 去到戲度咧咁樣咯，跟住然後慢慢到出咗嚟做嘢啦，即係或者係可能大個咗啲啦，可能就幫手前台嘅工作啊，即係可能幫下手賣書啊，幫手賣下啲襟章啊咁樣咯，跟住到上年就直情係出埋入埋去幫手咁樣咯。 梁榮忠，衝衝衝！ 成年人习惯用上一代的角度望下一代，有没有想过逆地而处，了解他们的观点呢？ 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去看你爸爸的一些制作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第一次即是你细路的时候。 我觉得很神奇咯，因为一直以来本身是只是看其他演员在我爹地的带领下在个舞台里做戏啦。但很少是见我爹地真的自己亲自上场咯。如果你说我真的有记忆以来，其实是他那次在澳门去做十兄弟。是啦，他就做其中一个贼，咁又有跳舞嘅。但系嗰阵时，我印象中嘅爹哋已经系即系肚腩啊，然后跟住都系跳嚟跳去啊咁样。所以好神奇，即系我会觉得我好佩服佢，就系、是即系可能佢呢个年龄啦，但系佢仲好愿意去做一啲新嘅尝试，可能同啲演员一齐跳嚟跳去啊，唱嚟唱去，但系佢系应付得到嘅咯。甚至可能是再早啲，可能是品香饭店啊，咁样都是即系一个好好嘅，即系我自己会觉得好佩服咯。 哇，真系好感动啊！即系我睇紧下一代点样去望翻我哋呢一代嘅时候，原来就系咁样嘅。 系、啊。 不过我想话俾你听先啊，你爸爸后生嘅时候系好靓仔嘅。 嗯， 而家都好靓仔嘅，而家都系。咁当然咧，个肚腩咧就系随住呢个幸福快乐嘅来临咧，即系嘅副产品嚟嘅啫，只不过系。咁你细路仔嘅时候咧，咁你知啦，从事艺术工作嘅人其实相对喺其他行业嚟讲就唔系咁多噶。咁譬如你小学或者再细个啲嘅时候，同啲同学仔倾开，我爸爸系做呢个行业嘅呢个行头嘅工作嘅，会唔会令到你觉得有啲同其他人唔同嘅感觉咧？ 其实都会嘅，因为舞台剧呢一样嘢始终唔系好多人都会真系话所谓接触到啦，即系可能佢哋一开头我同佢哋讲啊，爹哋经营剧团嘅，可能佢哋会觉得系系咪电影啊， 系啦， 或者电视剧啊，即系佢哋楞唔到落去 relate 唔到落去舞台。咁但系有样嘢好就系我小学嗰阵时咧有一啲戏剧班咁样，咁就所以就可以变咗系即系佢哋会更加知道咯。咁有阵时有啲嘢就系我亦都可以。提早就可以知道啊，譬如即系嗰啲舞台嘅方向啊，台左台右系乜嘢嘢啊，咁样即系可能呢一样嘢系由细到大，爹哋已经好灌输咗落我个脑度咁样咯。 梁荣忠，冲冲冲！ 我觉得幼儿教育系你透过教育去教育啲幼儿啦，但系唔系净系小朋友。其实是家长或者大人甚至我老师其实都一起跟他们成长着。 由细到大你都很了解也都很熟悉整个剧场的运作。那你会不会觉得跟其他同学者比上来你会一参与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优越感，又或者是我是与别不同的，因为我懂，因为其他同学在相同的年纪真的不懂的嘛。那你会不会觉得好像高人一等的感觉呢？ 我觉得有一种熟悉感咯，又唔可以话高人一等嘅。我觉得系有一种即系可能个感觉系好似好熟悉，即系一攞上嚟我就知道点样做啦，嗰、那个感觉咯，系啦系啦，又唔可以话高人一等，系啦。 咁讲真话，即系就算你爸爸而家喺度都咁讲啊，有冇逼你去睇咧？嗱，点解咁讲咧？有啲小朋友，甚至乎大人都系嘅，佢真系唔中意睇舞台嘅，即系你可能叫佢睇电影电视都还可以。但是他真的不喜欢坐定定，可能两个钟甚至乎再多一点坐定定在这里看一个演出的。小个的时候有没有人逼你要看的？ 其实没有。其实讲真，如果你说每一套戏呢，其实包括就算现在我们出来做事都好啦，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看到，然后反而问回爹地，因为爹地会有渠道拿到飞嘛。反而会问回爹地，喂爹地，我想看这套musical 啊，我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帮我拿到两张飞啊这样。但系反而細個嘅話，反而係有啲舞台劇係我見到，我覺得個 post 好吸引，我想去睇，我就會同爹哋講：喂，爹哋，我可唔可以去睇啊？咁樣，即係好少會係佢逼我哋去咯。同埋佢其實從來都唔逼我哋，無論係讀書啊定係乜嘢，即係好少逼我同我細佬咯。 咁一個咁開明嘅爸爸， 都算嘅。其實我覺得 咁就調翻轉頭，係咪媽媽逼你呢？ 都冇， 因為媽媽都係從事相同工作噶嘛。 我觉得其实是小学的时候已经知道的，即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可能我小学有很多同学啦，他们会是即可能 冇得自己揀自己中意嗰科係乜嘢嘢咁樣啦。但係我嗰陣時係純粹我自己睇到我自己中意嘅呢一間中學啦，體藝中學啦。跟住然之後嗰陣時同爹哋講，咁爹哋媽咪都好支持我呢一樣嘢。咁其實嗰陣時我一開頭提出我想入呢個學校嘅睇法嘅時候咧。是好多即係好多同學都話得唔得㗎？你爹哋媽咪俾唔俾㗎咁樣？但其實即係我爹哋媽咪就冇咁多規限咯，即係佢係真係想好似我個名咁，即係開開心心、快快樂樂咁樣，即係生活咁樣成長咁。 不過咁樣喎，通常如果父母唔係咁多嘅叫做參與喺你嘅學業或者你嘅前途裏邊咧，兩個可能性嘅啫。一咧就係、是、真係想俾你自己有一個自主權，另一個就可能係。放弃咗你啊！你觉得会系边一样？咁算啦，你自己自生自灭啦，咁样啊？ 我又觉得唔系放弃嘅，系、其实系可能因为始终爹哋搞儿童剧啦、所以佢系变咗换咗另外一种方式去同我哋成长咯。即系我同佢哋嘅相处比较似朋友多啲咯，即系大家会真系可以有啲咩可以攞出嚟讲啊，咁样咯。 梁荣忠，冲冲冲！ 当孩子长大的同时，父母亦在成长，大家会选择一种什么关系互相扶持呢？梁荣忠冲冲冲，下星期继续和林乐儿 Vanessa 谈下如何在父母带领下走出自己的道路。 问若太短，压力太大，怎算？被取舍了也没有权，留低了满肚子借怨，越说越远，闭上眼睛，灭没法中断。抱着堆积苦恼原地转圈，假使得失未是透彻可见，变化太大了，又应拣选哪边？而我。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大型水上运动会都会有不同的项目，例如是游水、跳水、水球、韵律泳和马拉松游泳。韵律泳的选手在做出一些激烈动作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喂，他的发型可以不变的、哦、到底为什么呢、啊、原来选手是以鱼胶固定发型的。所谓鱼胶，即是我们经常都会用在食物，例如是啫喱的这种物质。这种物质在摄氏40度或者以上就会融化，所以呢，比赛的选手会先用温暖的水溶了这些鱼胶，再在造型的时候抹上头上面，等大概5至10分钟，令到它变硬了、啊、所以运动泳的选手的发型呢，就算他们怎样做出复杂的动作都不会变形的。不知道这个方法用一拍古装剧又得不得的呢？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电话侧边有阿黄太电话，早晨黄太， 早晨， 你好啊， 阿欧同埋崔杰棠同埋梁明忠， 系大家都好啊，系 啦， 咁啊啱啦吓，咁啊知道晒我哋主持嘅名字非常之好啦。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你想点唱俾边个咧？ 我先生黄子光， 系阿光哥， 系祝佢身体健康，佢新旧同埋嗰日生日十号。 而家就同佢 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系嘛， 开开心心。 嗱，阿黄太，佢生活愉唔愉快咧，其实就好在乎于你嘅，黄太。 系啊系啊， 你氹你氹得佢开唔开心先？ 诶，有咩开唔开心啊？老夫老妻啦，结咗婚几十年啦。 老夫老妻唔可以 happy 嘅咩吓？有得拣嘅，梗系拣 happy 先啦，黄太系嘛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咧、啊啊，我个仔仔咧就抽到居屋。 哦，恭喜你、啊！ 咁我好开心，佢又拣楼，几开心啊！真系。 系嘛？唉、哎，咁啊恭喜你啦！ 佢同埋我哋一齐住啊嘛。 嗯嗯嗯。 系咯，咁啊乖咯。 咁啊乖啊！ 我新抱啊，啲仔都好乖对我。咁啊，同埋恭喜埋个互联会咯。 系。 佢因为佢都好 OK， 我如果廿一号嗰日咧，我候补第一，如果。抽到去烧嘢食咧，咁啊开心咯，两公婆去， 系啦，咁啱啱咯。有啲咩特别说话同阿老公讲咧？ 诶，祝佢身体健康啦，最紧要啊，咁啊开开心心咯，咁、有一日佢照顾得我，都几好嘅，出街拖出多日咯。 生日嘅时候你点样同佢庆祝噶？ 咪食饭咯，同埋啲仔一齐咯，系咁啦。嗰日自己两个整生日，嗰日咪同佢落去食下饭咯，又 系拍下拖咁啦， 踩下脚咯，系啊。 好啊，好啊，非常之正。 仔都好锡，系啊，买张健康椅俾我坐，几开心啊！ 系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个个都 happy 同埋身体健康。 系啦，最主要抽到居屋啊，真系好似中六合彩咁中啊！ 系，明白晒啦。好啦，多谢你嘅电话，黄太。 好好 ，OK， 拜拜， 拜拜。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 光追踪三十一，好快速请唱出嚟讲讲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啊？早晨阿昌， 早晨阿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你啦，有咩睇？ 首先同大家讲啊，今晚七点七啦，七点三十五分，医生与你。咁啊，琴日同大家讲过呢个冠心病啊嘛，咁啊，冠心病嗰啲咩症状大概都知道啦。咁啊，但系万一不幸真系患咗呢个冠心病，咁点搞咧？咁啊，病向浅中医啊嘛。即係除咗西醫之外，中醫都真係幫到手嘅喎。咁啊，今晚咧就請嚟註冊中醫咧，同大家分享下咧呢個冠心病喺中醫角度點樣診斷，有咩方法。咁同一時間咧，亦都請嚟咧專科嘅西醫啊，呢個心臟科嘅教授，同大家講下西醫又可以點樣醫嘅咧。咁等即係有興趣想關心呢樣嘢嘅朋友咧，可以比較一下嘅。 好，學下嘢先，跟住到八點鐘又睇咩啊？ 咁啊，八點鐘去睇大自然啦。咁啊，大自然逐樣解咁。继续请嚟啲专家带大家去睇下香港本地生态啦。咁啊，今晚咧就惊少少，就会带大家去揾蜘蛛啊，香港嘅蜘蛛。咁、哦、啊，蜘蛛咧，即系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咧，你唔想遇到佢咧，你就会见到佢。但系万一你真系想研究下佢哋咧，又去边度揾咧？咁啊，今晚节目咧就请嚟两位生态专家，带大家咧去香港度揾呢啲土生土长嘅蜘蛛啊。 蜘蛛我又唔系咁惊，可能睇得咧蜘蛛侠多啊。 系 啊，个感觉 friendly 啲啊。 不过有时喺在山野香港的山野我都见过啲蜘蛛咧，都几毛神神嘅。咁、一睇系啊，手掌咁大只噶，啲网又大，咁所以一睇都已经 惊惊地， 避一避开佢啦。嗰啲 咁啊，学下唔同嘅物种啦。接住嚟九点半钟，走在运动的路上吧，系咪？ 冇错啦。咁、今晚嘅主角咧就系呢个旺角美斯之称嘅香港花式足球运动员啊，施宝成啊。咁啊。施宝成佢玩咗好多年花式足球噶啦，咁啊，究竟佢点解就唔踢波走去玩花式足球咧？佢当中系享受定系觉得孤独嘅咧？咁啊，今晚主持人伍家谦咧就同佢对谈一下，即系分享一下佢嘅心路历程嘅。 佢仲会唔会落场踢七打七咧？会喺街场跟队咧？定还是系沉迷咗呢个花式足球咧？真系 可能有噶。 点讲啊？ 好，咁啊，另外十点钟。 十点钟啦，夜晚去到历史二三时深海沉船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带大家去到呢个法国嘅普罗旺斯啊，咁啊带大家睇下咧二次大战嗰阵时个普罗旺斯登陆咧好悲壮嘅，咁啊带大家潜入去呢个普罗旺斯嘅水底，睇下嗰啲水底遗迹，咁有好多嗰啲运兵船啊、战斗机啊、两栖装甲车啊、苏雷舰等等等等等，咁啊呢啲咁样嘅痕战火痕迹咧，即系慢慢受到嗰啲海水侵蚀啊，即系有得睇就好睇啦，即系咪就消失啦。 今晚一齐潜水睇啦，唔该晒， 唱，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像会议，习近平表示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拜登表示，美中两国对世界和两国人民负有责任，两国领袖有责任确保双方关系不会陷入公开冲突。张曼燕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早上九点前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像会晤，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在会议开场表示，当前中美发展都处于关键阶段，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并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习近平强调，推动中美各自发展，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包括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他愿意和拜登积极行动，引领中美关系积极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的需要，亦是国际社会的期待。路透社报道，拜登在会议表示，希望下次能够和习近平面对面会面，期望双方坦诚对话，又说美中两国对世界和两国人民负有责任，两国领袖有责任确保双方关系不会陷入公开冲突。美国将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各国必须遵守规则。 拜登話雙方開誠布公的溝通很重要，他和習近平將討論美國關注的領域。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建议批准科兴疫苗的适用年龄涵盖3至17岁儿童和青少年。委员会成员刘宇龙认为，根据内地已经为儿童和青少年接种超过1亿剂科兴疫苗的数据，认为安全系数高。他认同可以将接种年龄下降到3至17岁。他個人希望香港可以分階段逐步為這批兒童和青少年接種疫苗。劉宇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雖然科興未有相關的第三期臨床數據，但是根據內地的數據可見，已經有5000万中學生接種科興，反應良好。原本擔心青少年接種伏必泰疫苗可能出現心肌炎反應，在科興看不到有這個情況。他認為中小學生接種新冠疫苗能夠產生直接保護，對個人一定有好處，社會亦需要回復正常生活、上課和課外活動等。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10,000亿美元基建法案，簽署儀式在白宮南草坪舉行，民主黨和共和黨人都有出席。拜登形容法案是蓝领版的重建美国蓝图，展示美国正是再次行动，民众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好。基建法案承诺在未来8年之内新增5500亿美元的联邦支出，用于改造高速公路、道路和桥梁，以及实现城市交通系统和客运铁路网络的现代化，預料將會在全國範圍之內創造就業機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下週初顯著轉涼。依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15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6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3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5蚊，升3.2；美团288.4，跌1.2；友邦保险86蚊，升0.5；阿里巴巴162.2，升7毫；ESR 26.1，升2.5；药明生物107.1，跌6毫；比亚迪股份292.4，跌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9，日元114.29，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1，人民幣6.385，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736，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日經平均指數報29,777點，升0.1點。港金係報17,320蚊，升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3.03美元，賣出1,863.6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港景峰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佐敦道，连翔道出翻去柯士甸道咧都系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港景峰嘅中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佐敦道，连翔道出翻去柯士甸道咧都系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小隧道里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 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水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山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比较车多。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嗰段咧仲系慢车，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我想开麦讲下香港运动员的奋斗经历。 我们老师想做教育节目，培养学生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回归25周年，我们想做个讲香港人的广播剧。 社区参与广播第37、38季接受申请，可选主题有体育及康乐、教育、少数族裔或者自选。详情浏览 cibs.rthk.hk。 CIBS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人生旅游。男人的浪漫，除了食蜘蛛火腩饭，就是乜嘢都唔谂，尽情满足自己童年嘅愿望。讲到童年愿望，当然就是希望可以亲眼见到儿时偶像。有人喜欢歌星，有人喜欢明星，为了一睹偶像的风采，好多人会追星。但是我的偶像是卡通片里面的机械人，如果要追可以点呢？还记得2012年位于日本东京台场出现了这个卡通片的机械人，比例还是1:1，身高有成18米，很快已经成为地标，粉丝朝圣之地。到了2017年，收到消息这个地标会完成它历史的任务，就算它不再在这里站立，仍然会在粉丝心里面。以前自己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工作，寻找生活的同时失去了生活，所以当年决定给自己放一个悠长假期，什么都不想，孭着背囊飞去见他。虽然之前已经见过，但是离别在即，好不舍得，当然想见多一面啦。旅行给到很多启发自己，无论是孤身上路还是同朋友一起去玩，都有不同的乐趣。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学问要在文字里面吸收， 有时亦都需要亲眼睇到。成日话要放眼世界，但系唔好净系靠喺互联网上边得到嘅资讯，以为已经睇到呢个世界。一定要去到当地，你先知道真实嘅情况系点嘅。除咗从实际角度去睇，由呢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候精神上嘅转变亦都系一种旅行。而旅行嘅真谛，并唔在于目的。到此一游影张相都不及在过程里面你得到的经验嘛。正如当你回味去旅行的一张相，其实你感觉到并不是拍这张相时候的情况，而是你准备去这个地方的经历。人的生活需要旅游，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次旅游呢？我们很喜欢假期的时候游历一下其他地方，正如我哋嘅人生，其实都系一次充满挑战嘅游历，都系睇下喺过程里边自己揾到啲乜嘢。只可惜，我哋经常喺旅程当中寻找快乐嘅同时，错过咗快乐。曾经听有人讲过，旅行嘅目的就系想揾一个可以令你停低嘅人，听落真系好浪漫。不过估唔到，令全世界停低嘅唔系一个人，而系病菌。题外话，虽然呢个机械人已经唔喺度，换咗另一个型号，希望疫情快啲过，又可以俾个藉口自己再去多几次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你宇宙真阔，我似狂飞，到处都碰到你，两眼捕捉你，看见什么，看到欢呼叹气，什么都想的爱即有，什么都可即见即有，什么风光。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你宇宙真。什么叫我不肯放弃？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见即有，什么风光都看不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耳朵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见即有，什么风光都看得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耳朵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喎。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五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7:35，港台电视31。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哇，真系好干啊！你觉唔觉得把声都好干啊？呢个 系啊， 我觉得好干。我觉得把声好干啦。今日都相对湿度都68%，前几日咧系40几啊。 补下水啊，搽下嘢润下咯。 系啊，要润下。 琴日咧睇咗篇报道咧，即系话秋天最应该咧食糖水啊。 系啊， 因为会有抽咳。咁啊，有几款主打嘅糖水咧。 系 我自己咧中式嘅糖水，我先问下 Kitty 先啦。 嗯、 你最中意食嘅中式糖水边一种？最中意唔好谂，即刻答。你自己有个 腐竹糖水咯， 我都系，不过原来我都系， 好甜好香。 腐竹鸡蛋白果咯，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通常我就走鸡蛋嘅，因为多数都 饱饱地系嘛，饱饱地系嘛，我 OK 噶，我如果你唔鸡蛋就蛋花咯， 系啦， 即系煮嘅方法有啲唔同啊。 腐竹系好香嘅， 好香， 系加埋啲冰糖嗰啲， 同埋白果咧又。即系食落去，如果咧唔苦嘅话，有阵时咧啲糖水铺做得唔好咧，佢咬落去嗰粒白果咧，个中间有 条心咯， 仲有个支心咧，冇搣 清 咧，仲系好苦嘅。但系苦我都照食噶啦，系啊。 要啊要滋润翻啲，因为我咧自己可能本身都干，饮唔够水咧，而家通常瞓下觉瞓到3-4点咧，就开始咳啦，系啊，开始咳，跟住就咳少少醒咁咯。咁当然我唔会起身， 照瞓系嘛。 但可能咳醒咗隔篱 嗰个，可能腐皮啊，系咪因为？ 唔系啊，系因为个喉咙好干啊！你谂下，你咁多个钟头唔饮水，所以有啲人咧会即系譬如可能秋冬嘅时候咧， 摆杯水喺床头， 摆湖水系啦，摆湖水即系暖水咁样喺床头，觉得好干嘅时候就会起身饮一啖咁样咯。咁但系平时喺你未瞓觉嘅时候，当然都要补下水啊，饮翻啲滋润嘅嘢啦。 佢木瓜雪耳咯，好多啊，其实润嘅糖水真 系。咁啊，今日提供一个咧好简单。就是雪梨同埋雪耳，系啊，霜雪啊， 哦，霜雪，几好， 好靓 嘅 呢个名，系嘛， 我两样都中意啊，呢啲系啊， 系啊，同埋雪梨真系好清润啊嘛，咁啊步骤系啲咩咧？嗱，首先咧，我哋就将个雪梨洗干净啦，去咗个皮佢，去咗核，咁啊将佢切成粒粒啦，跟住雪耳咧就将佢切碎佢，咁啊攞少少嘅南杏北杏啦，咁啊一齐咧放入个煲嗰度煮佢30分钟，咁啊煮到嗰啲雪耳咧即系完全淋晒啊，即系我好中意咧，佢有少少好似胶质咁样溶溶地咧时候咧有啲。黏黏地嘅感觉，觉得更加滋润嘅。咁啊，摆少少时间落去煮一煮佢啦。咁啊，到差唔多尾声嘅时候咧，先至将嗰啲雪梨粒啦，同埋冰糖咧，加埋入个煲嗰度。咁啊，再细火煮佢10多分钟咁样样。咁咧，呢一个就非常之简单清甜嘅糖水咧，就可以做到噶啦。咁啊，大家可以试试佢咯。 系啊，润一润咧， 润一润喉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啲，唔知道会唔会而家都进行紧嘅一啲事情咧，就系写信啊， 系、哎，我好少咯。 写信好啊，写信 笑得咁开心咧。 唔系写信系一种情怀嚟噶，即系谂翻咧好多咧，就系以前嘅往事。哇， 系啊，当然啦，其实一个好有情怀嘅事情嚟嘅。我细个系有笔友嘅，而且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有一次咧系交功课咧，系几好玩嘅，就喺班里边咧就搵啲同学抽签，即系每人将自己嘅学号摆落去嗰个罐仔入边啦，跟住就每人咧要抽翻一位同学。即係隨機地啦，咁你就要寫一封信同嗰個人咧，就係做筆友咁樣。咁呢一個計劃咧，就維持咗成個學期。 最後，其實你知唔知你同邊個做筆友嘅先？ 知哦， 唔點解唔玩埋匿名啊嘛？ 哇，咁又好似神秘咗少少。咁唔係嘅，我覺得個先生咧呢一個目的係真係想大家建立友誼嘅，即係可能嗰啲説話咧面對面都係好難啟齒啊嘛。咁啊，即係喺封信裏邊咧就可以寫出嚟咁樣。 正所謂簡單一封信。 又有港級天空之係咪先？即係我哋細個歌仔都有得唱啊！ 咁但我想話咧，我好記得咧，我想當年因為冇乜嘢想同我哥筆友講。 長腿叔個壞人唔係啊，佢只係只係中意細路女啊嘛，中意細路女唔係最。 我哋停留翻喺嗰個卡通片嗰個情懷得㗎啦，之後我啲唔使諗係啊，之後我啲冇諗 啊，好清潔 㗎。咁啊，我嗰陣時好記得咧，因為我冇乜嘢想同我哥筆友講啊，跟住我每一次都係抄份歌詞俾佢咯。即系叫佢自己喺歌词里边领略。 请问系乜嘢歌词咧？拨着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 闪电传真机啊， 咁样系咪啊？ 类似，我应该抄儿歌嘅歌词俾佢。 我嗰只咪儿歌咯， 粉红粉红最自 己系 啊， 嗰类 嗰类。 校长唱 嘅 仲唔系儿歌？系啊， 唔记得有啲乜嘢啦。嗰阵时即系总之都系流行嘅。 尽快将忧愁眼睛都系。 类似啊，类似啊，类似啲咁嘅嘢啦，即系啲好正面嘅歌词抄。 但系你哋冇send相嘅咩？即系会唔会记埋张相？通常咧。交流得几次之后咧，就啊，我好好奇你系点嘅样，可唔可以 send 个近照俾我啊？咁样，跟住系啊，跟住就会摄啲生活照啊，跟住又会摄啲贴纸即系小礼物啊。 你哋嗰 个 去到唔系你去到 Yes 嗰年代噶咯， 摄 张 卡， 征不有嗰啲噶咯， 唔系自己张相，但系系人哋张相噶嘛， 假相， 假相咁样系嘛？ 攞咗 嗰时兴影嗰啲沙龙相噶嘛？ 哦，系啊，系啊， 朦朦胧胧咁样， 都系嘅，都 有冇影过啊？ 我有啊，我咧。好夸张， 觉得几开心。谂翻起 嗰时候，真系十零岁嘅啫。跟住我妈就带我去影啦，跟住然后佢嗰啲造型咧，我仲好记得有一张系晒大咗咧， 公主裙， 唔系，系有两抽提子发咗喺个头上面，即系嗰啲胶嗰啲。 哦， 点解要咁样做啊？ 安妮，安妮好想睇啊！我又愿意捐出500蚊睇崔健同摆个抽提。 系两抽，一抽绿色，一抽红色。 货咩咁？菠萝拎住个菠萝都鞋佢啦。 点解啊？ 货乜嘢啊？ 我记得佢着住婚纱噶。 吓， 你冇问点解啦？ 我知啦，提子提防骗子啊嘛。 即 系 叫你 喺爱情上 戴眼 识 人， 好有寓意。原来呢张相。 咁你而家就即系好开心咯，就准备步入人生另一个阶段。 系咯，就遇到好人咯。 开心咯，系啊， 冇骗子啦，冇被欺骗感情。 喂，你有冇影过？ 冇喎、啊，我细个都好恨噶，但系咧，我屋企就唔系咁轻易带我哋出去影呢啲相噶，即系因为好贵啊嘛，同埋都要时间咯。 你拍拖冇人帮你影沙龙嘅咩？ 冇喎、啊， 唔、哦、 同噶，去影楼影嗰啲 系嗱，系唔同噶，但系第二种玩法嚟噶嘛，拍拖又拍拖嘅玩，影楼有影楼嘅玩。 Barbie 有好多群下之神，你哋唔知 咁梗系啦， 梗冇啦。 佢喺学校围圈跑嘅时候，都唔知几多人想帮佢影相， 稍微 俾人推啊，跑慢， 轻松唱下歌啊。下面都舉牌啦，係咪先？即係歌 星啦，你真係幫我即係揾翻好多唔同嘅幻想出嚟。喂，但我想講咧，筆友呢一樣嘢咧，我自己真係有幾個筆友噶。我嗰幾個筆友咧好離奇噶，就係咧話説咧，我其中一個筆友咧係我以前嘅工人姐姐個仔。 哦， 就係因為其實我本身係同個工人姐姐做朋友，想寫信啊或者寄呢個相咁樣嘅。咁後屘咧，因為個工人姐姐就話啦：，既然咧即係你如果要寫英文咧，即係嗰陣時菲律賓籍啦，好耐之前啦。咁不如我個仔咧，還念學緊英文，不如你改為寫信俾佢啊，就佢同你做筆友啦，咁樣 得唔得？溝唔溝通得到啊？ 都 OK 嘅，咁我就會即係改下佢啲信啱唔啱啊？咁佢又睇下我寄佢嗰啲嘢啱唔啱咁樣咯，即係會交流一啲生活片段嘅。 咁有冇攝張相？菲律賓啲男仔好大隻， 有喎，呢個就真係有攝張相，因為實在覺得無傷大雅，寄咗去咁遠都冇所謂啦。就算鬧我醜樣，我都聽唔到啦。 唔係所有菲律賓人都識英文嘅咩？會寫錯？ 咁英文都會錯噶嘛？ 我又估唔到，我都以為所有菲律賓人都識英文。 識，但係唔代表好多都啱噶嘛。係 啊， 我都要分享一個經歷啊，短短地就係嗰時咧。 你啲經歷都好得意 啊！你都知啊，你我去我姑姐嗰度， 頭先我都手下留情， 心難忘， 可以笑到你去58分51秒 啦。等陣先啦，我話咧， 聽日就講沙龍啦，等佢再笑過。 講緊咩菲律賓人識英文啊嘛，係咪？咁嗰次咧，我去我姑姐嗰度住，咁咧就住咗幾個 weekend 嘅，咁跟住就喺嗰度做功課啦。咁跟住咧，佢個工人姐姐就好好啦，就話佢喺唔知邊度大學畢業嘅，我教你啦咁樣。咁係啲英文嘅功課嚟嘅，跟住後來咁 咁我就即係佢講嗰樣嘢同我上堂學嗰樣嘢係唔同，我記得好記得係啲 grammar 嚟嘅，即係 the sun rises 唔知咩咁樣啦，即係你加翻啲 es 啊 s 啊咁嗰啲啦。咁跟住後來咧，我全部相信佢，因為佢話佢好叻嘅咁樣，佢話佢未嚟之前咧，佢嗰邊都有教書嘅咁樣。跟住到最後咧，我得 C 就份工 錯曬， 錯曬。 香港嗰啲 grammar 啲要求嚴格啲，呢個交翻俾 Barbie 去講啦。Barbie 英語老師。 但我想話咧，即係唔出奇過，嗱唔係話淨係工人姐姐嘅，有時咧家長都唔識做佢哋功課嘅，即係嗰啲要求可能真係唔一樣嘅。 同埋有啲 tensor 根本都唔會用嘅。 係， 而家啲功課好取巧㗎，好多時咧係想考啲小朋友留唔留心，係冇題目㗎，即係有答案嘅線，但係咧確實要點樣寫咧，同埋要做啲乜嘢，嗰個 task 係做啲咩，譬如圈啦定 tick 咧，佢唔會話俾你聽㗎。 好難啊！ 所以係分分鐘真係錯曬㗎。 我覺得嗰陣時學 tenses 咧。perfect tense 咧，我永遠都搞唔到，因為我覺得人生係冇嘢係 perfect 嘅，係咪先？等於我嘅分數一樣咯，永遠都唔會有100分嘅，永遠都係得九啊幾分咁樣咧，真係難搞啊嚇！ 但係我覺得 Barbie 咁樣可能即係寫啲英文咧，就真係可以練到嘅喎，即係其實你等於多份作文功課啫嘛。 即係咁，舊時 pen fan 依家咪網友咯， 係啊。 不過依家啲網友全部都錯嘅，係啊。 依家啲網友唔係用正式嘅即係溝通嘅完整句子 啊嘛，send貼紙。咁樣以前邊有啫？ 係啊，我而家都係成日 send 個 sticker 就算。 我都係啊，係啊，所以要儲埋啲 sticker 咯。 係啊， 我依家開始多翻啲 sticker， 隨住你 send 俾我，我好似收集執銀仔咁樣咯。依家執到好多啊，我覺得幾好用你啲 sticker。 唔錯唔錯唔錯。 揾次我哋晨光團隊都整啲 sticker 俾 啲 聽 眾。自制啊， 好 啊好 啊。咁啊，日日見到我哋都開開心心 happy 咁就 好。好，時間將近嚟到早上嘅10:00啦，室外氣温而家23度，相對濕度65%。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00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